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57点，跌29点，成交金额21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6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78点，升6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9.6跌2.4，美团点评60.65跌8毫，中国铁塔1.79升3仙，盈富基金28.1升5仙。建设银行6.32升3仙，中国平安85.35冇起跌，信宇光学科技73.35升9.5，中移动73.55升4.5，小米集团10.12升2.3，友邦保险76升1.93。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9，英镑9.992，瑞士法郎7.776，澳元5.428，欧元5点，加元系5.849，新西兰元5.133。欧元是8.7651，每百日元对港元7.1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77。日经平均指数报21,223点，跌77点。港金现价报11,960，升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6.46，卖出1,276.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新界区。受到火警影响，敏感道路来回方向近住府地坳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都是封闭的，影响到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去敏感道龙尾就去到宝石湖路，近住彩园村，去粉岭的龙尾就去到莲麻坑路。所有的车辆除了巴士之外，不能够由宝运路和马会道进入敏感道路敏感道管制区方向，亦都影响到青山公路古洞段同埋粉锦公路去翻敏感道路咧，一段都系挤塞。重复一次啦，就系、受到火警影响啊，敏感道路嘅来回方向近住府地坳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封闭嘅，咁影响到咧来回方向挤塞。去敏感道嘅龙尾就去到宝石湖路，近住彩园村；去粉岭嘅龙尾就去到莲麻坑路。咁所有嘅车辆咧，除咗巴士之外，唔能够由宝运路同埋马会道咧进入敏感道路敏感道管制站方向噶。亦都影响到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同埋粉锦公路去翻敏感道路方向都是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正常。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回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彩怡花园；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啦，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啦，去翻粉岭方向近住军地村一带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违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阿一，做了个半月师兄祠堂。 祠堂叫李三位，宾仔阿一格个智慧。 最开心的就是逢星期四玩我爱巴塞隆拿的时候啦，一班听众在个 page 嗰度咧一齐估歌仔，估啱又好，估错都好啦，大家都是咁开心噶。如果你都想参与，记得 search 我哋 CHING 中文字祠堂，到时在个 page 度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斌仔、阿一、凌子维、师兄祠堂。 哇，咁大个登山车嘅 ！CIBS 人人广播登山车，游走港九新界，咁都俾你遇到佢，你就记得影张相，踢翻 RTHK CIBS Facebook 专页，就有机会拎到靓靓 tote bag 啦。 今日 CIBS 登山车会去九龙、新界同城市大学等紧你哋去 selfie。 有胆又点可以只系影张相呢？有胆又有谂头，梗系制作自家电台节目。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罗启新，今日嘅嗰个节目主持人，我恐防佢会令你失控，因为佢系冧尽天下嘅妇女噶噃。 喂，关我咩事啊？我男人嚟噶、啊。 我系惊小芝麻都把持唔住、啊。 嘿，你有所不知啦，我晨早已经识咗小芝麻噶啦。 你识定系识？ 哎呀，我唔会同我女啊小芝争嘅。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邓兆尊、 罗启新。 早晨，早晨， 哇！早晨啊 ，last call 啦，呢、這个真系 咁快 last call 啊！喂，定兆尊， 你谂下，我上次同阿兆尊合作讲20多年前， 系咪啊？ 系咪？ 时光 即系你点知廿几年后 再重聚咯？ 喺边度重聚都唔知 道。你想 喺 边 度 重聚？ 下个廿几年啦， 咪咯，真系啊，有啲依依不舍喎，系咪啊？ 也有啲噶， 系啊！头先佢哋两个仲要即刻喺度讲开咩话当年喎？ 系我好似嗰啲 快就讲啊，兆尊嗰时介绍咗啲好嘢俾你喎，已经。 我好似嗰啲移咗民嗰啲咧，然之后翻嚟探朋友。 我都系 旧金山啊，旧金山对多伦多嗰啲翻到嚟咧， 系啊， 咁冇问题，咁我会放假噶嘛，系咯， 你放假关我咩事？ 你日食 再翻嚟啦， 你放假要安排好晒，你知唔知呢个咧，简直就系咧日食。预着越食咁样啊， 系啊， 咪日食预着停电。 咪等下先，等下先，你今日嗰个道具令我忍唔住，我再望多两眼。 啊、 你个胶手套想点咧？ 哦，我咧本来琴日咪有 个，你有冇见到佢个手套升咗 grey 啊？自己 有 我琴日有个布嘅手套嘅，我系留低，我系特登咧袋喺个袋度咧，今日继续用埋佢嘛，唔见咗。 你知唔知我对上一次见到有主持人系攞手套睇报纸咧，已经系嗰阵时 啊，江美仪 系啦，嗰阵时我都话哇喂，甚至咁知整啊，佢惯咗啊，佢戴住我嗰啲。交誒布手套，就喺度揭報紙啦咁樣。 我因為咧，我對嗰啲油墨敏感嘅， 係咩 嚇？咁、啊、所以咧，我就會啲手指咧會爛嘅， 係啊， 所以就唔帶，即係唔可以就咁樣揭報紙。 你唔可以鎖銀紙喎，咁樣即係如果你報 紙 嗰啲嗜好唔得喎。 報紙嗰啲油墨又唔會咁易甩， 係富豪嘅象徵 嚟。 係咯，係啊， 你有冇鎖銀紙啊？ 喺啲富豪咧，中意揾手仔包住啲銀紙嘅，即係咧打開你自己攞啦咁樣。 有冇試過？ 我梗係冇啦，我邊度都唔啱班啫，係。 係咩？我哋以前睇嗰啲咩嗰個咩廣告嚟㗎？烧苗米嗰个广告 啊！哦，奄尖大笑，奄 尖大笑，我其实真定假噶，汤银纸啊， 我都 试 过， 我都试过啦。 咁巴闭啊！ 唔系， 我都谂翻样嘢。 我话俾你听， 试边个啊？试烧苗米就嘛？ 系点样用嘅咧？因为以前有套语长片咧，阿高老全咧就讲 系 个财主佬嚟嘅， 佢屋企一齐睇噶， 喂，嗰时成日播， 成日重播嘅，即系等于电影台啲电影咁 样。讲嚟听， 系啦，佢就喺用嗰个即系。炭佬嗰啲样嘅烫豆咧，就喺屋企烫大牛嘅。 炭佬烫豆， 睇粤语长片见过， 系 睇过。 咁咧就烫，咁嗰阵时细个咧，你知过年咧放假咧放好耐噶嘛。咁喺屋企冇嘢玩咧，就点咧？就攞啲利是拆咗啦，攞嗰啲钱咧就收埋喺啲地毡啊咁，就 mark 咗总数，然之后隔一阵。再揾翻佢出嚟当寻宝，你冇嘢玩啦。跟住，咦，玩到冇得玩。 我哋都玩过呢啲嘅。 点样？啲钱收埋再揾翻 烫直咗先。 烫直咗，点解要烫直先咧？ 因为接过噶嘛， 接过噶嘛。 点啫？ 咁你烫一张张银纸。 定系以前你哋嗰个年代已经系嗰啲大银纸嚟噶？ 系啦，已经有大纸，啲5蚊咧成出 A4 纸一半咁大。 系啦，睇粤语长片嗰啲大到好似黄榜咁样噶。 你谂下烫直咗佢几靓嘅啫嘛。 唔系，同埋好有成就感咯。 同 埋而家唔得噶，而家有胶。 以前可以烫嘅嘢咧系多啲啊。你谂下。以前5蚊纸 都可以烫， 5蚊都系银纸嚟噶嘛？ 灰色好大咗，大过而家100蚊啊！ 唔系 灰色系大牛，5蚊纸啡色， 啡色大过100蚊， 唔系我就知而家你烫唔到咯，因为如果我攞亲嗰张10蚊嗰张胶，点烫咧？ 不过俾我妈发现咗， 佢话烫银纸好折福噶， 系咩？ 点解？ 我点知佢？佢成日都解释一啲俾我听。 系折福啦，你隔篱嗰个望住你巴闭到攞嚟烫。 因为 点 解 折 福咧？你烫直咗，你又唔想洗啦嘛。咁啊，你俾啦，我啲好直啊，点啊？系咪？你挛啲嚟？ 即系传说中嘅直板系咪？ 同埋有一样嘢咧，今时今日都唔发生噶啦。以前咧，我哋新年先见到咁多新银纸啊。以前嗰啲，哇！以前嗰啲买全菜啊，嗰啲又有血。即係有啲魚血啊，即係魚當俾你嗰啲咧，有聲，所以咪咩叫鹽錢聲咧？就即係以前啲錢真係好污糟 嘅。即係以前啲十蚊咧係好聲嘅，點解咧？中意啲魚當爪族啊嘛。 係，喂，但係你有冇見過係攞嚟洗銀紙咧？ 洗銀紙 係 有㗎，當你再擺入褲度唔記得攞出嚟嘅先咪抵。 唔係嗰啲固然洗過啦，因為我上次聽到有個 friend 同我講咧，佢話佢有人有嗰啲潔癖啊。 嗯。 咁咧，但係佢係複述嘅啫，所以咧佢個細節講唔到。佢話佢嗰個 friend 係點樣潔癖法咧？佢个银纸会洗一次噶，咁我话银纸点洗一次咧？除咗嗰张胶蟹之外，其他嗰啲咁点洗啊？定系攞紫外线嗰只咧？ 银纸嘅纸质咧系好襟嘅， 唔系 咁 系我哋喺裤袋攞得翻出嚟嘅。 系啊，湿咗咧，佢都唔会咁易烂嘅。但系如果佢咁样讲俾你听咧，咁即系弊家伙啦。咁佢應該咧一早已經我諗佢移民咗翻國內咧，用呢個電子貨幣 嘅。係㗎，我想話如果你喺大陸，我諗你好耐冇試過咧，攞張銀紙出嚟，你咩都冇㗎嘛，真係你都係攞喺手機嗰度咧，就攞嚟嘟嘟嘟咁啊，攞嚟俾錢㗎啦。係 潔癖呢樣嘢好難講嘅，即係好似我哋有個同事，即係你個同事 咧，你都潔癖啦，你嘅手。 你個同事就犀利啦，佢咧行路咧腳踭唔掂地㗎嘛。 好多同事 成日撞嘢㗎喎，呢啲 係佢腳踭唔掂地，跟住之後咧就有個前輩問佢點解你行路腳踭唔掂地咁。咁大个男人，即系你知脚踭唔掂地咧，啲人就话会撞鬼噶嘛。点解你脚踭唔掂地？跟住问咗你知个原因系咩？ 诶，惊污糟， 错，应该系高啲噶嘛。 唔系，佢惊污糟，应该系 佢系 佢话 佢话佢好中意对波鞋，所以佢唔想咁污糟，所以佢净系用前脚。 好嘢， 咁佢会唔会上昼用前脚，晏昼用后踭咧？ 用后踭 高过去咯， 用后踭行比较难噶，我谂。 咁你先至可以令到成个鞋底唔使一次过踩晒落。 呢件事都唔系最重要。我谂最重要，大家想知系边个啫？ 唔系，最重要系，如果佢成日咁样踩对对鞋嘅话，对鞋会变咗咩鞋啊？ 唉，高踭鞋咯， 灰鞋啊嘛，你唔系用呢啲嘅咩？ 我唔系。 喂，好似 Cousin 话斋啊，今日就期间限定 last day 噶啦，咁啊，邓少尊、罗启新同埋曾志豪啊，喂，有咩要求嘅？虽然今日唔系点唱咧，我觉得可以提早开放嘅。有咩喺面书度留言啦吓，我哋会尽力满足你嘅。你个手套相可唔可以摆上网噶？ 可以，不过有牌子嘅手套。 我哋帮你遮一遮佢啦。 雷电风雨夜，愿今。 应该，但系知道与否，结果都会一样。 多么的想逃离风风雨夜，愿感动，神圣那几户荒野，凉天风雨夜，尘肉之火，实在不知。 林忆莲啊，头先得到阿邵尊称赞，佢话啊何仔好嘢，识拣呢啲歌咁样，呢只歌都比较偏啊雷电风雨夜。 其实 何 仔拣呢啲咁偏嘅林忆莲，佢为乜啫？佢擦台长鞋啫嘛。 哦，其实我系唔记得咗佢系中意林忆莲呢件事。 哇，你 喺我播嘅时候， 你知唔知啊？你知佢平時咧都好巴閉嘅，交友廣闊啦，講嘢咧就成係。面对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是是是， 有一次我知道林忆莲好像不知道约了林忆莲要做什么访问， 他应该发了癫了， 我打电话说喂，到时几时几时林忆莲就会出现在这个 直播室旁边，是是 是是， 他真的来了，是是，他来了之后呢暗春就系怕晒手，我 惊咗。 哇，佢直情系成个咧， 又唔好啦。哎呀， 我系从来未见过佢咁怕丑啊！ 会噶，即系真女神面前，所有人都会即刻即系暗春咗噶啦。所以你几时见阿小尊？如果唔出声嘅话咧，嗰个就应该 dead 堂噶啦。 系咪 啊？ 会 唔会啊？ 咗噶啦，我 会唔会啊？你有冇遇过咁样？ 你问我，我真系未遇过呢啲人。 即系未遇一个女人，你会惊咗唔讲嘢。 你话自己心仪啊，即系好似女神嗰啲咧。 吓， 我冇噶喎。 真系冇啊！ 即系可能我冇呢种幻想。 咁你嗰啲水电煤系咩嚟噶？ 水电煤系佢幻想我啫。 我中意佢好老实嘅真系。 佢基本上系一个被动嘅人嚟噶。 系我真系几 动。佢被动嘅，即系佢嗰啲系咧诶，其实你系应该喺粤语长片里边嗰啲咧。拿住个手拍喺度喊啊，彪哥！ 你知唔知我哋改咗一个绰号俾我嘅？ 系咩？ 我叫三不先生。 三不。 不抗拒，不主动，系同埋有个唔记得叫乜咩， 不积极啊， 系不差唔多类型啊。总之系你埋嚟，我咪忍受你咯。 呢啲咪黄子华上次讲嗰啲咯，我大部分男人咪就 系 好似你呢啲咁样咯，不抗拒，不主动。 所以做女仔咧，如果你未有胎拍咧，唔紧要，我而家教你一句，积极啲，主动啲咧，通常啲男性都已经系屈服咗俾你。 咦？你又有位咩？系啦，我哋都惊到呢个。 我觉得你个豪宅又有车位证。 系喎，你而家有房出租喎？你 我冇。 你嗰度有房出租啊？小芝麻系嘛？ 啊咩位都入。 小芝麻， 佢真系佢直情系喺度卖广告啊！ 唔系咯，头先你嗰个话大家积极啲喎，咁 唔系，因为我身边好多女性朋友咧，成日都喺度怨，即系话诶冇拖拍，而家啲男仔唔好啊。 同埋今日着咗件好有意味嘅 T 恤，你睇下， 系咯，哇，唔打招， 几多条招， 系咯， 系咯，出招啊， 佢有咁多香蕉喺度，唔都唔紧要啊，有好多剥咗皮等食嘅， 系咯，边个剥噶？边个剥噶？ 系啊， 系咯，剥咗几多出嚟？ 边个买俾你件衫？水电煤啊？ 唔好问啦呢啲， 系咯， 我都冇得揸主意嘅，总之摆咗喺度你着。 好啦，翻嚟正题先，好，点解头先我会播呢个雷电风雨？我发觉同你做节目成日都要讲呢句，哎，翻嚟正题先啦。跟住 cut 神就话头先边有离题过啊？ 系啊，咩叫离题？我哋高 with the flow 啊，边有正题离题？ 你咪睇睇戏咁，人哋咧嗰个人咧俾个人追杀咗，跟住跳离场。 咪啦， 喂，翻翻嗰度， 系啊，佢成日话诶言归正传啊，咁样真系。 好， 头先咧播雷电风雨嘢咧，跟住琴晚真系雷电风雨嘢。 系，但系我好运，我夜晚出街，我一行到落条街度咧就冇雨同埋微雨嘅啫。我一入室内咧就啪啪声啦， 咪出人好咧好嘢咯。 咁我好运啲， 我唔系， 我琴日翻到去。一躝上一床床，躝上 床， 你估我系嚴寫咩？躝上床，我躝上床啫，哇，未夠九點就瞓著咗 啦。哦，咁好啊？ 系啊，原來做風騷派人好攰啊，你知唔知啊？ 我九點冇得瞓，我仲要落去招呼啲仔游水喎，陰公。 你點同咧？你 係啊， 有水遊嘅九點仲 有仲有得游水啊？唔係九點前仲有得游真 係。你係先做懦夫，再做馬夫， 係咩？ 系， 最后做丈夫， 系啊， 系啦，琴日都系因为打雷， 夫 唔系出咗街就想做奸夫， 系 做唔成啊嘛， 咩奸啊？夜奸个奸 啊 嘛，夜奸的士个奸啊，真系 嗰奸字。 我琴日啊，因为行雷嘅关系啊，我老婆都召唤我啊，我开头就发觉，咦咁好嘅，一天气有异象咧，我就得到召唤咧，系咪佢需要我咧咁样？需要我帮手啲咩咧？系啦，佢需要我就佢话会唔会可以早啲翻嚟？一行雷咧，你屋企只狗就会叫啦，咁到时成屋啲人就会醒晒啦。 佢可以快啲翻嚟咁样啫。哦，我个家庭地位咧，终于就喺呢个天降异象里面得到展现出嚟啦。 你屋企只狗咧，系咪对你好衰嘅？唔 系， 唔听话噶。 佢好黐我噶，佢 好黐你。 你狗系中嘅 size 狗，系咪？ 唔系啊，嗰啲细狗仔嚟嘅啫，摩天使嚟噶嘛。 怪得啦，细狗嘈嘅。 系啊，同埋惊啊嘛，真系。咁但系点解讲呢个行雷咧？你哋中唔中意影行雷嗰啲相噶？即係特別阿 Cushion， 因為佢係攝影發燒友嚟嘅喎。 閃電 啊，係閃電相行雷啊， 行雷影到你好叻嘅。 係啦，行雷加閃電。 嗰陣時我有諗過咧，出舞台嗰度等嘅，但係後屘咧就睇到一單新聞咧，因為你成支腳架咧，就算用碳纖嗰啲都好啦，碳纖 係得中嘅。 佢係導電噶嘛？如果你係即係懟個咁樣嘅三腳架，仲有埋相機啲金屬咧， 引 係 引 雷， 引人道啊！ 不過我試過一次咧，喺以前細個住嗰度，即係嗰陣時讀緊中學夜晚去行雷咧，我睇到個雷咧係劈中對面嗰間街燈， 係個閃電， 成日都嗱 個雷劈中，雷嘅聲。系啦， 系啦， 雷声劈中个架。 但我哋就俾雷劈，其实即系闪电嚟噶嘛。 我话真嘅，我好近距离见过闪电。吓，即系我去愉景湾打波。 就系你啲水电煤闹你嘅时候。 唔系去愉景湾打波，同一个前辈啊，即系歌星前辈， 系 带我去，喺个山头度打高尔夫球，开波对面，咁开始行雷，睇住系好近嘅啫，即系大约系八个车位至九个车位度啦。 然后佢叫你挥杆， 唔系 你就攞碌棍就举上个头顶度啦。 阿前辈准备挥杆，跟住睇到一条好粗个大髀嘅闪电喺对面度啪打埋。 哇！系， 跟住我同佢讲咗一句：我话如果做得多阴质嘢就走噶啦。 系啊系啊， 即刻攞嘢走。 基本上喺雷里边咧打高尔夫球嘅咧被劈中系高噶。 你系空旷噶嘛？ 唔系，同埋你嗰支杆咧咪就 系 避雷针咯。 系啊，一挥杆就中噶啦。 同埋真实个案啊，即系我去。官南啊，喺我前面嗰队系劈落棵树度啫，嗰个印尼开棵树一百码 都中 倒地，即系冇劈中佢噶，一百码咁远， 哇！ 劈中棵树，睇到个印尼而家瞓低咗， 系 即系大家小心啦，即系一百码都系会电到嘅。 佢有冇事啊？咁样 佢冇事，但系电到瞓低咗。 都系因为其实传说中咧，佢一系就大家利是就走咗，如果唔系咧，成日都话咧有异能噶。 哦，嗰啲系睇戏嘅啫， 唔系啊，唔系嘅，真系睇嗰啲趣闻版咧，成日都话佢。电完一下之后咧，佢侥幸就吉人天相啦。佢跟住自身大电噶。 嗱，我话俾你听，真系 成日都有呢啲古惑嘢出现。 最近遇过一个好奇怪嘅，即系唔呼吁大家做啦。即系我有个朋友就好唔开心，咁佢就即系自己走去想搞掂自己。 哇！呢啲我哋出于公众嘅理由，又要戴个头盔啊，千祈唔 好啊， 好头盔戴完 咁咧就好侥幸地就救翻。 系系， 跟住过咗两个礼拜，佢做咗六合彩头奖。 我真系大难不死，必有后 福。 真系佢买咗$100嘅，买咗$100嘅电脑飞中咗。 哦， 呢个可唔可以成为最新嘅防自杀宣传片咧？ 嗱，咁样嘅， 即系救翻你条命。 呢个系其实咧喺哲学上面咧，呢个系两件事。 系啊， 两件事系冇未必有因果关 系 嘅。但系我哋嘅人就会好容易将佢楞埋嘅。 系啊， 其实可能你应该讲话佢自杀不遂之后咧，第日咧。搭巴士嘅巴士准时到站都得 噶。如果佢嘅命运咧系要企图自寻短见一次，同埋咧中一次六合彩头奖嘅，你冇理由倒转发生。你冇理由嗰人中咗六合彩头奖之后两个礼拜去谂住自寻短见。 其实中六合彩头奖只系个小福嚟啫，佢仲有个大福 啊！ 我 识咗你 啊嘛。比识我更紧要 哦，系啊，就系你介绍啲水电煤佢识啦。 唔系，梗系唔系啦，唔关事。总之佢好厉害啦，银行户口本来有都有钱嘅，佢屋企即 系 有2000多万。 系， 今年佢系有5亿咯。 哇！ 但系佢系冇 佢转晒做， 佢系冇人身自由嘅，好惨嘅呢个人。 我突然间发觉，即系有得有失。 系啦，有得失啦，即系话有时。 喂，其实我觉得仲惨啊！嗱，即系等于咩咧？等于咧，你话我穷，我嫁个有钱女， 系 啊，好，跟住你有钱，但系有钱你知唔知？通常有啲人想有钱系做咩？就去玩。去到做公子哥儿啦，买游艇，结果嗰啲嘢冚唪唥做得，但系你斋有钱啫。 其实你完全讲中晒一个 point， 佢真系就系嫁咗俾个有钱女。 但我愿意承受， 嫁咗啊， 系我愿意承受呢一种痛苦。 你唔好啊，仲惨啊， 你唔好傻，真系 傻 震 都好啊， 出到街噶。 系啊， 譬如你中意冇嘢食，定系好似我咁样，人哋开大食会，你断食啊？ 系啊， 但我有第二啲着数噶嘛？你话 诶，但系话 我哋有咗钱先啊嘛。 但系有钱咧，你未必中意食。 咪咯， 煮嘢你未必中意食， 即系个正餐都系会呕嘅，咁你点搞？ 好啦，又再言归正传啦，嚟讲下行雷闪电嘅，咁点解今日咧会引起我注意咧？ 嗱，我哋或者數字人士真係好古怪嘅。佢天文台咧，原來有錄得咧，即係琴日喺呢一個新界東北部，因為佢話琴日雷雨集中喺嗰笪地方。佢話喺晚上十點至十一點期間咧，該區錄得幾多次雲對地嘅閃電咧？嗱，咁啱得咁巧嘅啫，睇落我啲數字真係。有689次， 有冇咁多啊？ 系啦，唔系仲要咁啱呢个数字，你又几咁 云对地好 六百六百九次， 云对地嘅闪电，通常云对地嘅地对云，你知唔知有啲地对云闪电噶？ 地对云 系啊， 即系有地下劈翻上去， 系啊， 有嘅咩？ 嗱，唉，呢个又俾少少知识你啦。 屋企 因为通常咧， 发烂渣嘅时候就地对云 啦。通常啲电咧就由负行去正嘅，咁啊地球咧基本上佢就系一个即系叫做 原体。 Earth 咗嘅零嘅佢系，咁、但系当佢有啲负嘅云咧喺佢上面经过咧，佢啲正电咧就会集中喺下边，跟住由上面劈落嚟咯。但系如果个电系带正嘅话咧，啊嗰啲负咧就会咧去个地面一啲尖嘅地方，例如你等楼嘅楼顶咧，咁就会由下边闪上去嘅。 我发誓，头先你讲嘅说话每个字我都明嘅， 我都明嘅， 串埋一齐我真系唔明嘅， 系咩？ 系 我第一望 证明我要睇教育电视。 我发觉佢好似只一个科学家， 佢突然间有光环啦，佢终于唔系小芝麻，亦都唔系呢个断食嘅专 家。咁我希望你个仔第日读文科啦，如果 睇个样都系文科， 理科有啲咩咩唔明咧？问你啊，真系 我哋知道，总之唔好俾雷劈。同埋咧，原来如果俾雷劈嘅话咧，真系为嗰啲数字啦，都好。好邪啊！ 系啊， 你见到嗰啲， 同埋你知唔知点样计嗰、那个即系嗰啲闪电距离你几远噶？ 闪电距离你几远？ 系啊， 有得计嘅， 有得计噶。 劈唔中嗰啲就叫远咯，劈得中嗰啲就叫近咯。我哋知噶，要听新闻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政府将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直接交上立法会恢复二读，是非常艰难的决定，必须打破目前立法会正面对的困局。林郑月娥又话，事件发生变化已经发展至非特区政府内部事务，提升至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宪制层面。中央驻港机构以至港澳办近日发表相关言论，亦都是理所当然。 由今年2月15日，我们在社会上讨论这个要修订这两条条例，达至刚才讲的两个目标，都是全部是由特区政府主动做、主导做、督导咁樣去做，但係到後期呢件事衍生咗一啲嘅變化。你話外國政府好，外部勢力咧就係、是、加入，甚至係藉此嚟到去破壞啊、影響啊中央同特區嘅關係，甚至係肆意抨擊內地嘅司法人權嘅制度。咁呢個就唔係單單係呢條條例特區政府嘅內部嘅事務咯，就提升到去一個即係、就是、一國兩制甚至係涉及基本法嘅憲制嘅層面。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中央駐港機構甚至喺北京嘅港澳辦要作出一啲嘅言論，我覺得都係理所當然啦。至於你話咩叫即係、就是、去叫議員歸隊，我諗呢個係普遍你哋嘅說法啦。我哋係未放鬆過去爭取議員同埋社會嘅支持。 一名12岁男童朝早八点几在荃湾村龙街一栋大厦的四楼，怀疑收衫的时候失足堕楼，男童的脚部和腰部受伤，送院治理。华为创办人任正非表示，美国放宽对华为的限制，批出90日购买美国零制零，是批出90日购买美国制零件的临时执照，对集团没有很大的意义。公司已经做好准备，但仍然感谢美国企业作出的贡献，又指华为很多顾问来自 IBM 等美国企业。任正非在北京中央电视台接受多间传媒访问，他说华为一年前就受到美国实体管制，美国政客的做法是低估他们的力量，又说华为的 5G 是不会受影响。华为在 5G 技术方面的发展，其他人两三年内肯定追不上。任正非说，华为不会轻易狭隘地排除美国晶片，但如果出现供应困难，集团有备份，亦都能够做美国一样的晶片。印尼大选官方点票结果公布，现任总统佐科维多多胜出，成功连任。57岁的佐科维多多得票率是 55.5%， 抛离主要对手普拉博沃10个百分点。 印尼大选上个月中举行，两名候选人各自根据民调机构的快速点票结果，宣称自己是赢得选举。普拉博沃早前已经表明选举出现舞弊，不会接受正式点票结果。官方点票结果原本预计会在明天公布，由于担心会引发骚乱同示威，官方在几乎没有提前通知之下提早公布结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779点，跌8点，成交金额33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7点，跌系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22点，升10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0元，跌2元；盈富基金28.1，升5仙；建设银行6.34，升5仙；中国铁塔8.0，升4仙；美团点评60.95，跌5毫；中国平安85元，跌3.5毫；信宇光学科技71.6，跌8毫。中国银行3.58，升7仙；小米集团9.92，升3仙；中移动73.65，升5.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9，日元110.18，瑞士法郎1.01，澳元0.691，加元1.343，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6.905，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1,218点，跌83点。港金现价报11,960元，升1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6.18美元，卖出1,27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由于敏感道路受火警影响啦，而家敏感道路来回方向近住府地坳道咧，部分嘅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较早前咧就影响到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噶。咁由于警方实施咗封路啦，所以咧而家就冇咁挤塞。咁但系咧一带都有封路措施噶。咁包括而家所有车辆啦，巴士就除外噶，不能够由宝运路同埋马会道啦转入去敏感道路，去敏感道嘅管制站方向。咁另外啦，粉岭公路的支路出九龙方向都不能够转去宝石湖路，揸车朋友留意，就是较早前受敏感道路方向火警影响，你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现在封路就已经是重开，开回就是宝运路和马会道就可以转回入去敏感道路。另外粉岭公路的支路出九龙方向都可以转回入去宝石湖路，但是敏感道路来回方向近住府地坳道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这段路的来回方向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和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古代女子养在深闺，命运皆由男性安排。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今集探究清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了解她们的思想，从盲婚哑嫁讲到女性解放思潮。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哇，咁大个登山车嘅 ！CIBS 人人广播登山车，游走港九新界，咁都俾你遇到佢，你就记得影张相，踢翻 RTHK CIBS Facebook 专页，就有机会拎到靓靓 tote bag 啦！ 今日 CIBS 登山车会去九龙、新界同城市大学，等紧你哋去 selfie。 有胆又点可以只系影张相呢？有胆又有谂头，梗系制作自家电台节目。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平时总系有好多时候要俾钱、收钱、俾家用、买嘢、食饭夹钱，点样可以过数方便啲呢？金管局推出咗转数快，全新系统助你经唔同银行或者电子钱包跨行即时过数，随时随地一个手机号码就收到钱。你都快啲透过银行或者电子钱包登记用手机号码收钱啦！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邓兆尊、罗启新。喂，你风头火势咧，大大话话咧，做咗咧有成冇 超过十年啦， 系啊， 有啊，超过十年。 你有冇发觉？ 系啊， 呢个风头火势嘅音乐咧，好似系奇奇怪怪，唔系好夹。 烈火战车咁样系咪？ 系啊， 佢就 系 烈火战车咯， 系真系。 你有冇发觉唔系好夹啊？ 唔系啊，昂斗先生喺奥运都用过。 系咁，但系开头咧，风头火势即系烈火电车，对于我嚟讲咧，系一个大师级嘅，即系人哋攞嗰啲国际奖啊咁样嘅音乐嚟噶。 桂花田都系大师奶嚟噶。 系，你都唔知成件事系点发生。 系点发生？ 就系、是、当年啊，阿桂花田啊，佢要做呢一个嘅音乐嘅 mixing 啊，咁啊问我借音乐喎，咁我打开个柜啦，啪啪咁啊跌咗呢只碟出嚟， 你好似求签一样， 系喎，真系求签。 求其执起咧就，借呢只我，跟住话喂，唔系好啱 mood 啊，得噶啦咁样，跟住我一路听你用咗十年， 系哦，好啱 mood 噶，唔啱 mood 咁讲啦， 人哋成套戏喺嗰度系慢镜头，一班咧美国队嘅队员， 我哋都系咁噶， 喺大雨淋淋底下准备。喺呢个跑道上面为国争光， 你要唔要试下我哋一阵配合翻呢一个嘅慢镜啦？嗱，譬如而家开始啦，嗱，跟住你慢慢嚟讲啊，嘟嘟， 嚟啦， 风头火势，今日又系由我讲先啊，即系我介绍呢位嘉宾，我觉得佢年龄咧就细，但系咧。负担就大，就识嘢又多，所以咧我都佩服佢。我哋又请曾志豪， 我好中意佢呢几个形容啊，年龄啊细，负担就大。佢仲未讲埋最屘嗰句，搵嘅钱又少，咁啊真系又多又少又大啊，齐晒。呢排真系香港风大雨大噶，无论系讲紧天气嘅风大雨大，定系政治上面嘅风大雨大，总之你就成个人咧就翳翳焗焗，所以你都想揾啲开心嘢咧氹下自己嘅。最重要系咩呢？究竟喺呢个风雨交加嘅动荡之下，有冇人会俾翻一个避难所、安乐窝你咧？有。啊，估唔到有喎、啊！我琴日睇完呢个新闻之后咧，我对成个机构啊系更加咧，即系多咗份敬佩啊！系因为本来我哋咧都要同佢有好多合作机会噶嘛。咁啊，话说咩咧？琴日真系无端落雨，咁啊，虽然咧就连黄雨咧，琴日都出现过噶。咁啊，当你咁大雨嘅时候咧，你谂下人啊，即刻揾定匿啦。咁动物究竟可以有咩地方匿咧？亦都有冇谂过佢会匿到落嚟你？搭车嘅嗰个地方咧，琴日喺呢个港铁车厢里边咧就犀利啦。咁咧就喺搭架车嘅时候咧，喺荃湾西站，因为咧佢话差唔多喺呢个十二点几嘅时候咧，搭呢个西铁线嘅列车咧由荃湾西上车。哎，估唔到咧，佢话有只狗咧喺最后一个列车卡里边咧坐定定咗喺度。系啊，你冇睇错，亦都冇听错，喺个地铁车厢最后一卡里边咧有一只狗坐咗喺度。咁咧有啲乘客咧就估计咧应该喺锦上路度上车嘅。然后咧就发现咧佢浑身都湿透，唔系个人湿透，系只狗咧全身都湿晒。于是乎咧就估计佢应该系避雨避到入车厢中间。好啦，故事嚟到呢一度嘅时候咧，你首先要谂一谂啦。如果你冇睇呢个新闻嘅话，咁究竟呢只狗会遭受乜嘢嘅对待呢？啲人除咗影相之外，系咪会所谓报警呢？系咪会 call 职员嚟呢？职员嚟到会点样呢？嗱，先埋个关子啦。你谂下，我哋以前咧喺上次好似天竺啊嗰啲咧，即系台风集港嘅时候咧。 山竹定天竹啊？ 山竹。 哦 ，OK， 好，系唔开你咪喎，原来开嚟开去都系开咗佢咪。 山竹啊，天竹，你取经未？而家孙悟空。 天竹咩？系太耐啦，个风过咗唔理佢。上次台风集港嘅时候咧，亦都影咗张相咧，就是、有只狗，佢就喺个屋苑度咧，佢想避雨啊，喺嗰、那个即系、就是、大堂嘅门口度咧。阴公咯，好似话因为有市民投诉咧，搞到个石 Q 咧系咁赶佢走，唔肯俾佢入嚟。嗰阵时咧，啲人影咗条片咧，系咁闹个石 Q， 有冇搞错啊？你都系想淋，即系想避一避雨啫。当时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唔系净系个石 Q 问题，系嗰啲住客问题。石 Q 如果好心咧，住客咧就会连佢都投诉埋噶啦。所以当大家见到有只狗走咗上去港铁车厢嘅时候咧，大家心里边都捋一捋，究竟会点样呢？嗱，但系真系好彩，头先我都响咗啦，即系话俾大家听，人间有爱，估唔到佢话咧有几个港铁职员咧就上咗车厢之后咧系安慰只狗狗，分别咧就系即系上到嘅时候咧就氹佢咧就话不如你落车啦，不如你落车啦咁样，咁而且咧佢哋仲会咧配备咗一啲咧即系充气嗰啲毡咧，我嚟做咩咧？就人估计咧就话咧惊只狗狗咧，即系你唔知佢发生咩事噶嘛。如果真系咧，可能突然间冲击嗰啲乘客嘅话咧，都有啲可以即系遮一遮挡一挡。嗱，呢个好重要啊！即系话咧，嗰个职员咧唔系一味就斋好心，我哋就爱护动物，爱护动物。喂，佢人狗之间嗰个所谓利益咧，佢都会好好地咁样平衡噶。而且最好系咩咧？就系连啲乘客咧喺隔篱咧都唔系话斋睇片，佢话咧最后个乘客咧。是一起帮手呢就安抚隻狗嘅，因为你知啦，我相信呢即係可能你有养狗嘅市民呢都唔少嘅。咁呢个情况底下呢，你有呢一啲即係处理狗嘅经验呢好好多㗎喎。佢其中有张相呢就见到嗰隻毛鞋呢就匿咗落呢嗰个即係车厢嘅凳底嗰度。咁然后呢嗰个乘客呢就踎喺度呢不停喺度呢摸佢背脊啦。即係冇听到佢讲咩啦，我諗类似都系你唔使驚啊，你唔使驚咁样呢。两个地铁职员呢日真係好好喎，陪住你陪住你慢慢氹呢，最后就慢慢呢真係由车厢就赶到出月台，佢喺月台呢都见佢游走咗一轮嘅，咁然后呢先至就离开咗。咁拍片嗰位朋友就冇跟到出去，唔知点算好啦。不过唯一一样嘢呢就我哋比较担心係咩呢，就係、是、港铁呢佢话我哋已经通知咗外协同埋渔护署。呢度呢真系令人有啲担心，点解呢？其实真系你有少少接触动物新闻嗰啲朋友，你都会知道呢两个机构咧就真系好帮得手嘅，但系有时就帮太多手，特别系渔护署，大家仲记忆犹新啦。上次有架货柜咧由泰国咧有只即系狗咧就唔小心咧跟住只船咧就嚟到香港冇走到，哇大件事啦，俾人人道毁灭咗，所以。我见到有好多网民咧都话，嗱港铁职员咧前半部分100分，后半部分就会唔会打冷震呢？真系谂到都打冷震嘅、哦，外协唔系唔好，不过有时咧佢嘅爱心咧亦都令你有啲怯一怯噶，你明啦，讲得太白都唔需要噶。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就希望呢只狗咧就吉狗天上，就唔知道如记啊，同埋呢个爱记咧会唔会可以尽快更新啲消息咧？究竟呢一只由锦上路避雨避到唔知去咗边处嘅呢只糖狗，佢系咪可以真系平安翻到屋企咧？下次唔知你见到呢啲即系狗只有事嘅话咧，可能你唔使通知呢啲机构嘅，其实坊间仲有好多民间机构咧。因为他们两个机构忙啊，下次你可以试下通知其他民间机构呢，可能处理会再好一点。风头火势，刚才我一路讲紧说话的时候，我就见到他一路只眼睨住我，似乎他很心急，好想讲嘢，交给你了，罗启新。 哎呀， 小芝麻，小芝麻，小芝麻， 呢啲咁嘅后生仔又唔知啦。人哋啊，嗰啲地铁啊，唔系港铁啊，有规有矩噶嘛。一遇到呢啲嘢就指定要通知边一个。而家唯有咧就系、是、希望爱护动物协会咧，同埋呢一个咧渔护署睇下，即系好似拍戏咁睇边个到先。一个就系生，一个就系死吓、啊。再打埋俾荃湾屠房啦、啊。开咗工啦， 唔得噶，唔可以噶。 好，今日咧，我小芝麻咧就系、是、讲下阿姐嗰句啊，打破好嘢冇平，平嘢冇好嘅定律。不过打个 question mark 先。我个仔啊，吓佢又话买部手机俾我，咁问我要乜嘢？我梗系要嗰部外国牌啦。佢话唔得，嗰个咩姑姐咧，好似唔再 support 呢个外国牌，迟啲 upgrade 唔到。哎呀， 你阿妈我啊，嗱，听住啦，小娜，即系你妈咪我咧，用手机啊，从来都未 upgrade 过嘅。我啊做相机嘅啫嘛，系咪先？所以边一部咧影相靓就算啦。你话嗰啲乜嘢 apps 啊，download 唔 download 到啊？我唔需要 apps 嘅，我净系需要一个 WhatsApp 就得噶啦，吓同啲亲戚朋友通话。咁所以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噶，阿叶太啊，你听住啦。呢、這个时候先去买，先代表你爱国噶嘛。哇，佢又好用。又靓啲相影嘅时候，你买你话自己爱国，喂嗰样嘢本身好啊嘛，系咪先？即系话嗰间屋系空宅，你都肯搬入去住咧，真系你系好中意嗰个屋苑噶，啱唔啱啊？咁究竟系咪真系好嘢冇平，平嘢冇好咧？咁样嗱，彩兴苑入伙啦，佢有咩特别啊？就系咧，阿林郑咧就话以市价七折啊推售嘅居屋啊。哇，点知咧？你一平嘅时候咧，就好多人入去验下楼啦，就话哇，喺六大漏洞啊，嗱，坐厕嗰啲水管啊漏水啊，水龙头又唔紧啊，嗰啲厨房门咧，嗰啲玻璃咧有气泡啊，地台又唔平啊，滅音嗰啲窗框咧，哇，又冇呢个去水位啊，打风落雨就好难去水啊，等等等等等等咁样，啲人就话。哎呀，真系咧，政府买啲平嘢俾你咧，啲 quality 都差啲嘅。嗱，老实讲啊，其实佢一早都系价低者得啊，再睇埋到嗰啲 pass record 嚟到中标噶啦。好可能啊，如果啊佢冇七折发售啊，出嚟嗰个 quality 都系咁噶。你问下阿邵尊啦、啊，佢好多朋友啊买豪宅啊，咪一样系要执漏执到咬。咁亦有一个可能嘅，就系、是、你平咗之后咧。个 quality 差咗，个原因系乜嘢啊？原因呢就唔系话佢咧就系、是、因为政府啊要收你平啲咧，就叫嗰啲人偷工减料啊。原因系起嗰啲人啊，当佢知道哇，你抽到居屋，你咁好彩，仲要七折，个心里边就会有一种不能忍受嘅妒忌心。好啦，我扭螺丝细力啲。整隻窗又大力啲，铲地台又斜啲啲，吻毫无例就劈大劈啲，咁你间楼啊就多然会漏处多啦。所以咧，好嘢冇平，平嘢冇好。问阿姐介绍你买床褥算啦。风头火势。我哋有慈善灵王之子邓少尊， 好嘢好嘢！嗱，今日咧，我想讲嘅咧，点解咧？就算你有几高嘅成就啊，几高嘅造诣或者几好嘅嘢，但如果你冇一个即系比较长命嘅身体咧，你都系冇用嘅。因为点解咧？我发觉咧，我最近睇咗一篇嘢就系话。原来有十种习惯啊，会导致你嘅人短命啊！我睇完之后咧，我都打个疾，因为点解咧？我都中咗几样，即系所以今日咧就攞出嚟分享下俾大家。其中一样咧，大家都知啦，运动。你冇运动嘅话咧，个人咧就自然啲肌肉嘅松弛啊，又唔靓啊，又多拜拜肉啊咁样。所以咧，原来运动得多咧，所以真系好好嘅，因为点解咧？你个免疫能力咧真系会提高翻。你谂下而家几多人成日都话啊，我呢度皮肤唔舒服啊，连我啊。咁好身體嘅人咧，都有時會出現嗰啲叫佢哋嗰啲嗰啲咩，即係皮膚病，都要俾人捉住搽藥膏。咁就證明咗，現今嘅社會咧，嗰啲空氣污染咧，其實係真係幾要嚴重嘅。所以多啲運動，出多啲汗咧，第一樣嘢對自己身體係好啲。咁呢樣嘢咧，我都通常個個都做噶啦。所以咧，唔係咁緊要。第二樣，翹腳坐，哇！呢樣嘢我中咗招啦，即係原來翹腳坐啊，會令到你短命，我都覺得好奇怪。人哋点解咧？佢话原来翘脚坐咧会令到你嘅神经啊，即系脚部神经咧就会扎住另一只脚。咁啊，好多人咧平常都会试过点咧？哎呀，脚痹啊！咁我都试过，原来脚痹都系一个严重嘅警告，话俾你听。原来因为点解你翘脚坐咧会令到你嘅背脊嘅脊椎神经咧引致呢个你嘅身体嘅静脉曲张，你个心脏呢个压力大咗。咁咧呢啲我哋听咗，通常咧就点讲咧？啊，有咁嘅事咩？会唔会严重咗啊？咁样？严唔严重唔紧要啦，既然医学上证明咗系会影响到少少嘅，咁啊尽量避免唔好做啦吓。咁啊呢啲系小事啦，好。第三样，原来大家我谂而家好多时都会做到嘅就系、是，喂，打 打機啦，對住電腦啦，原來對住個電腦三個鐘頭以上咧，都會令你短命嘅喎。啊，點解係話？因為你長期坐喺電腦前面又唔喐，咁血液咧流量咧就比較慢曬啦。咁樣完全原來全部咧都關於我哋個血管問題，會造成呢、這個即係容易造成咩咧？心肺梗塞啦，咁啊嚴重嘅就會摔死啦。呢樣嘢見得多啦，好多人話喺嗰啲咩打機啊、網吧中玩下，突然之間摔死咗，原來真係有根據嘅，所以。打機還打機啊！盡量唔好多過三個鐘頭咁就好啦。 唔會猝死嘅， 唔會猝死係咪？ 唔使驚，唔會猝死嘅。 哦，多謝。跟住好啦，第四樣呢樣嘢我又中咗噶啦。原來飲水唔好咁少啊，飲得水少咧係大件事嚟嘅。咁啊，原來飲得水每一日啊，起碼個體內咧，尤其是而家啲天氣咁熱咧，流失嗰個水分咧，起碼都有一個 percent。你話一個 percent 好少啫，咁樣有咩大影響啊？原來咧對你嘅身體機能影響咧係好大嘅，所以每一日。唔好太多，有啲人系饮八杯，我就唔会听佢讲噶啦，四杯啦，三四杯咧，一定要嘅吓、啊。好，第五样呢样嘢，我谂好多人都会犯噶啦，就系咩咧？你去厕所系开大嗰阵时，好多人中意用力，劈点样走出嚟？原来太过用力咧，会令到你个肠道咧系唔好嘅，咁引致啲血管咧有意外嘅病发咧，尤其是心肌塞、脑出血咧，就咁先。我有个朋友真个仔，就系因为佢成日去厕所就中意用力。佢真係收尾咧，嗰個腦咧變咗積水，就變咗植物人啊！ 哦，好似話咧，國內咧都有啲高幹啊， 係啊， 就是、去廁所用力得滯，突然間心臟病發去咗嘛，但大家唔信嘅， 大家唔信啊！但係呢個係真係有呢個事實，咁、啊、變咗大家盡量咧放鬆少少，唔好咁緊張，唔好咁急，係嘛？好啦，第六樣我亦都中咗嘅，就係咩咧？原來飲得多凍嘢、冰凍嘅嘢咧，都係唔好喎，都係會令到你即係會短命少少嘅喎。咁而家啲女仔咁中意飲熱嘢就咁解啦，係嘛？即係原來咧，話你飲得多凍嘢咧，會令到你個背脊嗰啲血管啊，即係令到心臟嗰啲嘢咧，容易都受損啊！即係個壓，即係壓力嘅受壓程度要受損啊，引發呢個冠心病。我諗冠心病大家都聽過啦，係嘛？同埋呢個即係我唔知佢個點解，即係總之係摔死嗰類嘢咧。但係脱體、脱體、脱體，啊提咗我㗎啦佢。 唔系，摔死都惊嘅，做艺人就最惊摔死嘅。 系啦，摔死系跌死啫，系咪？ 摔死，摔死。 好啦，呢样嘢咧，我谂大家都中招嘅。第七样，原来大家去厕所啊，唔好带个手机入去，因为原来玩手机咧，嗱呢啲我唔知啦，即系医学上就话令到你分心，分心咧喺去呢个集中唔到去厕所嘅时候咧，都会引致咧你个即系身体入边嘅内部结构咧产生嗰个反应啊。即係令到你個命咧短咗喎。 嗱，如果用而家嗰部外國手機，咪冇事咯。 可能係啦， 佢 update 唔到咧，上唔到網，冇嘢做。 咁係啦，或者去帶個手機去播嗰啲嗰啲片咧，因為聽到你之前嗰啲細路仔咧去廁所咧，啲阿媽咧就係去少嘅就 係啦， 去大嘅就 好啦，第八樣大家都會覺得係啱嘅，但係就彎腰搬重嘢搬得太多咧，亦都唔係好噶嚇。呢樣嘢我哋唔使講啦嚇，咁盡量避免，唔好過分用力，令到你嘅腰部勞損咧，咁咪係真係會有影響。 咁你夜晚可唔可以唔好彎咁多腰咧？ 夜晚啲唔係叫彎腰，叫彈腰，知唔知啊？ 嗰啲叫彈腰， 即蝦，你有冇叫蝦會摔死嘅？係咪？ 哦， 有住死， 住死啊！ 係啊，得， 可唔可以罰錢啊？用 唔係 罰錢好啊？ 蝦係會摔死嘅，即係佢彈咗出嚟又跌落地。 係啦，摔倒在地。 所以咧嗱，豪仔話俾你聽啊，第九樣你中緊嘅 係咩？ 係啦，即係原來。过分沉厚寡言，即系唔讲嘢啊，或者过分暴躁咧，都有影响嘅。 哦，即系唔讲又唔得， 唔讲又唔得， 讲太多又唔得， 咪暴躁。 因为佢话你心脏矛盾啊，引致嗰个压力咧，即系好多人话成日屈住啊，或者成日讲得太多，躁个头都系会容易。 咦？咁啲老婆记住咯，即系你或者话你唔好驳我水咁样，原来唔驳咧，个老公就会瓜咗。 所以咪叫你死佬咯。都咁叫啦。 好啦，最後一樣，仲有一樣最簡單，呢樣個都知啦。當你嘅身體咧，其實咧，無論手指啊，或者手掌啊、手背啊，出現一啲微妙嘅身體嘅信號俾你嘅時候咧，留意一下。尤其是我哋而家好多人咧，好忽略咗呢樣嘢，就話啊，點解你個面色好似蒼白或者咩咧？盡量習慣一下，一年或者兩年咧，去做一個好簡單嘅心理檢查，咁咧變咗保障你又好，保障你身體又好，保障家人又好，為大家好嘅嘢咧，做多啲唔怕嘅。 就反对，亦都跟你爱下去。犹如在大战炮火里，毫无惧色冲过去。谁狂怒？谁烂脑？谁话我功衰不登对？无能力与霸权比 彩，还是可比他多老几岁。二百年后再一起，应该不怕旁人不服气。团圆或者晚了也过十年，仍然未舍弃。换个时代再一起，等荆棘满途全枯死，这盼望很悠长，亦决心等到尾，等得起。情不对，未反击过已后退，凝凭着来性与骨气，为自自尊撑过去。谁强忍，谁唱收税，便算胜利极不遂，仍然共你企在这里，挨着灯身边指控死去。年后再一起，应该不怕旁人不服气，谁人又可控诉也过十年，仍然未舍弃。换个时代再一起，等荆棘满途全枯死，这盼望很悠长。 阿黎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869点，升86点，成交金额4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7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17点，升20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2.4，升4毫；盈富基金28.2，升毫半；建设银行6.36，升7仙；中国铁塔1.83，升7仙；中国平安85.6，升2.5；美团点评61蚊，跌4.5；中国银行3.59，升8仙。信宇光学科技72.1，跌3毫；小米集团10.04，升0.5；中移动73.5，升4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9，英镑9.991，瑞士法郎7.777，澳元5.427，加元5.848，新西兰元5.131，欧元8.7646。每百嘅元对港元7.1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5。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218点，跌83点。港金现价报11,960蚊，升1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78美元，卖出1,275.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较早前受到火警影响而封闭嘅敏感道路，来回方向咧近住府地坳道嘅部分行车线已经系解封，道路重开。咁而家咧只系去翻粉岭方向咧较为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丽翔道去返窝打路道方向，跟住油麻地天主教小学一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地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Hey, Alex Lee, this is Taylor Swift on RTHK Radio. 全港最长寿英文歌曲节目李志刚环球榜。 Hi, this is Lenka.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DJ Alex. Hey, this is Alicia Key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you know, DJ Alex.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成班人行咗成日山，好攰啊！好彩我哋淨係带咗啲必要嘅个人行山装备，唔係仲攰。而家淨係想快啲返屋企唞下。 等我用手机 app call 部客货车嚟，咁咪得囉。 咪住，运输署话客货车收钱载客係犯法㗎。第三者保险仲可能失效添。我哋又唔係送货，唔应该 call 客货车㗎。 係喎，都係搭公共交通工具稳阵啲。 古代女子养在深闺，命运皆由男性安排。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今集探究清代女性嘅日常生活，了解佢哋嘅思想，从盲婚哑嫁讲到女性解放思潮。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罗启新，今日嘅嗰个节目主持人，我恐防佢会令你失控，因为佢系冧尽天下嘅妇女噶噃。 喂，关我咩事啊？我男人嚟噶， 我系惊小芝麻都把持唔住。 嘿，你有所不知咧，我晨早已经识咗小芝麻噶啦。 你识定系识？ 哎呀，我唔会同我女啊小芝争嘅。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邓兆尊、罗启新。 今日边个报天气啊？ 我嚟啦！ 啊，你定系俾小芝麻一个机会啊？ 吓，佢得唔得噶？ 你试下小芝麻咯。 好啊，咩唔得噶？桂花田都报到啦！你真系啊，我好有气势噶。我睇下个天气咧，今日点样咧，我就会用咩方法报俾大家听噶啦。听住啦， 本港地区老花眼镜终于揾到啦！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大致啊多云嘅，有几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不过不知道会不会吹阴风呢？展望了未来数天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内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AQHI 是4，属于中的。 好啊，不是奸啊嘛， 梗系啦，不是奸啊！你做咩嘢玩埋啲咁嘅嘢啫？你第日啦，阿罗启新行开咗啦，佢唔再做啊，你就系唯一一个啊！每次玩完之后就，哎呀，我学罗启新嘅嗰啲人啊。 系噶，你知唔知道阿小尊啊？有一集咧，头条咧，就作咗。度咗个 get， 咁嗰时我放假嘅，咁啊算啦，都要写稿噶嘛，写咗稿之后咧，跟住翻嚟读完之后咧，咁跟住嗰个监制佢就话：，喂，上次究竟其中一条 get 嗰个位，佢话系你度定 Cousin 度？我写嘅，佢话：，哎呀，全部人都怪错咗 Cousin 啊！佢话因为太烂啦，个一读完就话：，哇，系罗启新嘅，罗启新嘅咁样，跟住话：，咁你俾翻个 credit 我咯，咁样。冇办法嘅，有时你阿罗启新翻嚟咯，而家。 系，你都唔知风骚快活嗰啲听众几中意嗰啲烂剧， 梗系啦，好好噶。 其实你哋，其实我有谂过咧，讲交代一下呢、這个 烂剧嘅创作秘诀。 呢啲烂剧咧，由60-70年代咧一路到而家咧，其实点样进程啊？ 哦，不如你而家就讲两句。 我而家唔会讲住，我谂住系即系 就开个课出嚟。 会唔会喺阿李敏嗰度去打俾我嘅时候讲咧？咁样，但佢一路都未打俾我。 佢打俾你做咩？ 咩男神？ 哦，男神嗰、那个系啊，好懒啊！佢系男神，我都系啊，你知唔知啊？ 我就是欸、我知啊， 佢就系 打俾你两次都唔打俾我一次咧、 啊， 我就觉得哇， 哎、小 朱错啊， 你要唔要都试啊？ 边个系李文？ 哦，得啦，冇嘢啦。 佢先系男神， 唔系 佢即系望一望电话簿，佢冇打过俾我咁样。 唔系，其实咧，我觉得系啲水电煤咧 cut 晒佢嗰啲水电煤。 哦，头先佢嗰句其实唔系讲俾我哋听嘅，讲、俾水电煤听嘅。 傻啦， 边个李文啊？冇啲咁嘅事，边个李文？边个李文啊？李志刚嚟啊？ 系咪唱歌嗰、那个？ 系，哎呀，唔好再讲啦。水电煤 唔紧要嘅，唔紧要。 其实我觉得咧，水电煤咧最着数系阿梅。 点解咧？ 就算阿专大人咧，佢 一轉咗將水電煤轉曬梅蘭谷竹咧，都有一個留低。 哦，都係嗰個名。 我話俾你聽，基本上我話俾你聽，我喺數十年前啊，已經體化咗呢、這個即係將會出現嘅橋莊呢樣嘢。 嗯， 所以咧，我神早已經知道實際係比較好啲嘅。你谂下今 实际嘅意思系 嗱，即系今时今日，你有冇睇过啲片啊？睇到啲好多人啲女仔咧喺上网度示范点样落妆俾你睇啊？ 有 系咪觉得好惊讶 ？OK 啦 ，OK 啦，系嘛？咁我晨早已经知啦，即系话俾你，我啲水电煤一执起上嚟嘅时候都好靓嘅。 但系你讲紧话实际，我以为你有第二啲功能上。 实际即系我见惯咗，即系你见惯咗，即系嗰啲恐怖嘢又唔恐怖啦。 咁好喎、啊，喂，即系咁样。如果有个人咧就走埋嚟咧，就系、是、想追求你嘅时候咧，你系同佢讲咧，即系人哋有好多公子哥嘢。 佢头先出租啊嘛，系啦， 好简单啦、啊。有个人走埋嚟、啊，公子哥，即系个公子哥嘢。跟住嗰个女仔，佢可能个以前嗰啲戏咧就公子哥嘢。show 啲 quality 嚟睇下先啦，咁可能咧就走去换个泳衣啊咁样， 就换咩即除啦俾我。 系咁而家。 冇啊！ 呢个咩钟数啊？讲得 我教你， 唔系大扫除， 真系冇啊！真系。 而家咁样啦， 希望越大，希望越大。 你想埋我身，好啊！你即刻去落个妆嚟睇下先。 喂，而家真系好多人唔肯落妆嘅，知唔知啊？ 喂，你有冇睇韩剧啊？两样嘢，第一嗰套咩男朋友咧吓咁啊，宋慧乔咧，佢瞓觉，第一唔落妆都唔紧要啦，第二唔闩灯喎。 哦 即系韩剧，因为佢要拍佢瞓觉咧，着晒所有灯咁咪瞓觉。 扯你香港嗰啲剧集啊，你马兆尊拍嘅时候 唔啱。 我佢哋点解瞓觉咧个头仲系遮到咁行咧？无论瞓醒啊，定系临瞓之前啊， 两个人咧系真系佢系可以做到就系话瞓觉醒咗个样子、就是。 我估到你讲边个？ 边个？ 其中一个前辈嚟噶系咪？ 边个？你讲？ 你唔系想讲咩？ 我唔系。 咁唔讲咯。 所有人都系前辈。 我几惊啊！真系 一个系林雪。 哦、 一个是陈锦鸿 做咩啊？ 佢就系瞓醒觉就系瞓醒觉，冇化妆个样 子，男人嚟噶嘛？ 因为呢两个人咧，即系佢系比较现实化嘅。我识佢哋，即系佢习惯，即系点样要求到咧？系我真系醒咗，我就眼蒙蒙。 吓， 佢真系要求到咁样样嘅。 哦， 咁但系有啲监就唔系，你即系冇化妆，好似青少，咁系瞓醒系青少。 系啊，同埋林雪唔使惊瞓醒有水肿咯。 林雪基本上佢系做紧自己，即系习惯性咗已经现实性嘅嘢噶啦。 系咯，冇 可能佢哋要认真到叫阿姐，喂，你可唔可以同我黐翻啲眼胶啦？我要扮瞓醒。 喂，今日啊，12点之后咧有司机大佬嘅，咁啊，今日三个一听到话有车渣嗰啲新闻咧，都癫晒鸡咁样，我突然间要好好谂下，点样抡好呢一集嘅司机大佬啦吓。 仿似初春再访，只有你的眼光，流浪任性的山，今天不平。让你仔细观看，旧情复炽间疯狂，如绝望的灯塔，等海鸥再造访，像其实的某封信，曾获永远珍藏。长埋内心激荡，才便发出光芒，曾遗落的希望，抱紧要永不放。长年独身守望，又再置身天堂，同流着一耀眼星光，嘴角轻轻探访唇上的形状，只要走到渴光，不要讲出晚安。疲倦后要归家，找到安躺地方，随着抱拥收花，旧情复炽更疯狂，长埋 生几度，才并发出光芒，曾遗落的希望，抱紧要永不放。在置身天堂，同流着一颗泪，是我星光。尽付一生希望，凭借在可隐藏，曾遗落的梦想，往事再转再访，只有你的眼光。不要讲出盼望，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首先是谭咏麟和关淑怡的旧情复炽。 是啊，哇，我第一次啊做啱啱是做学生啊访问呢有关淑怡啊。 是。 咁跟住呢、 啊、 跟住就咩啦。跟住出到去呢就做完礼拜六节目呢就出去截的士嘛。咁、啊、关淑怡同佢女助手呢即係大家都截的士咁佢就让咗我上先跟住俾个的士司机闹我啊。 话做咩你揸 我。我特登喺度等下关淑怡你又上咗车。咁 见到你啊，真系 几唔开心啊！ 咁你即刻入埋阿关淑怡一齐坐咯， 已行咗去啦。 学生边度够胆做嗰啲嘢？ 系咯，真系啊！喂，点啊？你个闪电 啊，即系唔系听众睇咧？我都唔知未交代啊。其实好简单啫。啊，邵尊都讲啊嘛。 系 喂，行雷同闪电系分开，因为咧就 系 光同埋声音嘅速度唔同嘅。 系冇错，系 声音嘅速度咧喺一个大压力里边咧，就每秒钟咧行332米。 系。 咁好簡單嘅啫，譬如你聽見到閃電， 係 你當佢唔使時間啦， 係 跟住你就數1001、1002、1003 ，boom 咁樣冚埋嚟咧，即係話個雷電劈嘅位置咧喺一公里， 雷電劈落嚟嘅位置喺一公里，即係喺你一公里附近個雷就打落嚟。 咁如果你一 見到閃電 ，boom 跟住1001，哇，佢已經聽到啦，咁即係話咧，其實佢距離你係300零米 啊， 公係啦。 哦， 咁就好近㗎啦。 如果最近嘅係听到几多几快呢，应该只係见 到 闪电就听唔到啦。 你 见中咗 你中咗啦。 係啦啪咁中咗啦真係。 呢样嘢呢同睇烟花一样㗎。即係呢有阵时我哋咪譬如有一小专门呢book间房嚟去睇烟花㗎。好烦嘅咩见到出面佢烟花爆咗跟住1001、1002、1003。突然间呢嗰玻璃呢酒店嗰啲房嘅玻璃咁样。因为佢就系距离你咁远咯。 哦，咁你会唔会可以都应用喺你老婆嚼你嗰个计算方法度咧？个 WhatsApp 嚟咗啦，1001、1002，电话都响咧，就小事嚟嘅。 嗯 ，WhatsApp 一到都未睇到咧，电话已经响啦，你都系瞓街啦呢铺真系。砰！个雷已经打死你。 其实电话同埋嗰个 WhatsApp 咧，都系用电嘅速度嚟嚟你嗰度嘅。 唔系噶，个意思系当个 WhatsApp 一收到嘅时候，佢仲会等几耐先打俾你啊？睇到未啊？几时翻啊？咁你又 系咩？ 会噶，你冇见过呢啲双重追魂 call 嘅咩？ 我净系听过你讲啫。 哦，系咩？你幸福啦！ 你真系阴公啊！ 冇阴公噶。 一行女咧，其实佢好简单。 你睇唔睇佢个样啊？ 我觉得佢老婆 想攞同感啊！ 佢老婆对佢好好嘅， 梗系啦。 即系话，譬如 惊我俾雷劈死 咁。唔系咯，你望住我，你望住我啦，你望住我，你个人开心啲。 我望住你好多条蕉喺个身度咯，真系开心啦，真系。喂，讲下咧，有一单就系、是、早排咪呢个Sogo 咪呢个感谢制嘅，咁啊应该就叫我谂结束咗啦，应该。咁啊今日咧就开始有啲数咧就弹出嚟咧就话。究竟呢即係做咗幾多生意同埋、呢啲员工呢即係你想象其实员工鍾唔鍾意喺感謝制嘅时候返工㗎啦。 梗唔鍾意啦。 超级唔鍾意。 超级唔鍾意。 因为我哋傾个偈係超级唔鍾意。 冇错今日呢即係有啲所谓咩员工 secret 嗰啲群组呢佢就话 你哋就揾命搏嚟买嘢、嗯，我哋就揾命搏嚟翻工，系啦，执嘢系真系好恐怖嘅。但系佢话咧，我首先见到个标题咧，好夸张嘅。佢话有个品牌咧系、嗯、最高峰嘅时候咧，佢话系可以做到啲过亿生意，净系呢个感谢制期间，有个品牌做到过亿生意。咁然后咧，佢话开单最多嘅嗰个 sales 咧、嗯，最犀利咧，一日咧可以开到咧差唔多成100,000元出嚟。 哇， 系喎、啊， 咁一定系地下嗰层， 同埋佢话咧系真系有佣收 嘅， 系 有嘅， 所以其实又唔系话唔中意嘅，即系如果我系即系一路做，每张单我都有钱分嘅话，咁我应该 OK 嘅。 朋友你太年轻啦， 系啊，点 咧？嗱，第一感谢制即系代表咧嗰件货品系平咗好多， 系， 咁即系话佢嗰张单系几多钱啫？吓。但系佢嗰个差额系几多钱咧？ 系 你个究竟你嗰个佣咧，系喺嗰件计嗰件货品啦 嘅原本价， 系啊，定一话计你嗰件货品系赚到几多咧？嗱，呢个系第一。 系 第二就系、是、你知唔知买嗰啲货品咧？ 吓， 当佢满足咗一轮咧，屋企好多个牌子嘅货品之后咧， 系 下几个月咧， 佢会滞销噶？ 梗系，你问下邵尊啦。 咁你有得唞嘅咩？ 啊！ 你啲卡有得唞咁啊！我以为你呢头就充斥晒啲包包。 你知唔知呢个感谢制我系几咁憎嘅？ 系讲嚟听下， 即系有好多制嘅。系究竟系嗱呢个咧就叫做咧暂制啦。 系 呢个系一国两制啦，有一个叫感谢制 啦。感谢 我最憎感谢制。 系 啊，即系我已经系俾一个比较好嘅人，即系话嗱，我陪你哋去唔紧要。 佢系玩谢制啊！ 唔紧要，你一早去睇定边一层， 系 边一个位， 系 啊，我哋一去 边间铺， 尽量就行咗你哋去嗰几个位就算 了。OK， 系， 但系入去咧，其实咧系比较难嘅， 因为太多人啊嘛。 即系地面嗰层咧系最厉害嘅，因为嗰啲靓女咧排晒队喺度抢嘢。 系咪化妆品定系地面嗰层？ 化妆品， 系系 化妆品。你而家讲一个最多销售嗰一定系化妆品， 系 因为 买得最耐。 你睇到门口咧一箱箱嗰啲人买走噶， 乜箱箱？ 系啊，我见过一个最离谱系咩啊？两公婆带住个女四岁， 系 买咗七箱咁大箱嘅，摆喺个门口度。我心谂你 化妆品啊， 化妆品即系总之系 话会过期， 系咯，唔系有过期噶系嘛？ 我谂应该系嗰啲代购人嚟嘅。 哦 ，OK。 咁但系你点送翻屋企咧？仲个女四岁 ，call 车咯，佢可能 call 车都唔在啦。 可能个女，要帮手拎。 我怀疑真系，可能咧会唔会喺感谢制期间咧，嗰啲 call 车服务系咪会大做生意咧？ 吓， 你个个都成箱咁拎走噶啫。 点解我会突然间咁有感慨 呢？你系咪陪咗去行啦？已经 水电煤咧好厉害嘅。佢系買到咧，可以同嗰個 sales 睇住個 counter， 而嗰個 sales 去洗手間。 好嘢！ 哇， 真係信得過，有得啦。 熟到咁嘅樣，你嘛？ 係 啊，睇你又嚟幫手。 同埋我發現一樣嘢，即係當然啦，我而家已經好耐冇做啦，就係當一個男人同女人行街咧，譬如話啊，去外地咁樣。 咩叫你好耐冇做啊？ 好耐冇行街咯， 点解啊？ 你好厉害 嘅，你而家 好厉害啊！ 阿小俊问点解你可以甩得到啊？你戒得到呢铺毒瘾啊？ 因为如果你个人咧令到自己好冇 taste 咧， 佢就唔会，佢就嫌弃你噶啦。 系啦，冇错，呢唔系一个行街嘅好拍档。好啦，个问题咧就系、是，如果你话去外地购物嗰啲咧，啊，你话哇，点解个男人攰过女人咁多嘅咧？就会觉得话哇，女人丧聘咧个能力好强。但系咧，当你睇翻嗰个，即系如果你真系分析嗰个男人同个女人行街咧，嗰个路线图咧，嗰个男人就好似一个电话嗰条，即系普通嗰啲电话，唔系无线嗰啲啊，有条线嗰啲，嗰个电话线咁样嘅。因为咧，个男同女行咧，个女一见到啱嘅嘢咧，佢就会停走咗。 跟 住男嘅咧就行下，发觉咦，点唔见咗咧？ 所以又要兜翻后边， 要兜翻去。所以咧，佢嗰条线咧好似一条弹弓咁样，卷啊卷下， 同埋不停喺度揾人。喂，你去咗边啊？ 系啊， 你去咗边啊？ 如果你睇嗰个咩步步计咧，嗰个男嘅同个女嘅咧好大分别噶，因为咧个男嘅咧。个女嘅喺里面咧， 逗留啊，驻足啊， 换衫啊，咩咧？你之后行嚟行去，踱步去咁样，跟住咧你可以行多佢一倍原来。 哦， 你知唔知啊？我发觉我自己啊，去完一日地方，我点去韩国啊？即系韩国啊，我突然间化身咗咩咧？化身咗唐僧骑住嗰只马， 嗰只白马， 嗰只白马，点解咧？即系嗰几个人咧就哗喺前面行嚟去，我就孭住晒嗰啲行李啊！ 系啦，喺度 哇！喂，即系呢个地方，以后唔会再去。 喂，我想话电影嗰啲桥段系真噶， 真 即系前面啲女士咧好潇洒咁样咧喺度，一阵 high tea 啦咁样，然后个男喺后边咧，哇成只积咁样咧。 咁你要攞埋阿咩？攞埋阿吴静嗰个咁样。 你知唔知我曾经 个胆跳 嗰个眼度咧，即系突然间有个 黄眼泛泪光， 前面见到譬如特价咁样。我見到三個死士衝入去嗰啲人群入面咧，跟住啲衫喺度飛嚟飛去飛去飛去之後咧， 真係好 系咪好桥段啊？ 唔系好悲壮，我觉得你悲壯你不如你下次再去 shopping 嘅时候，我俾《风头火石》嘅音乐你播啦。的 on sale 啊，又抢。但我想话咧，你哋头先所谓嗰啲苦水同埋经验咧。嗱，我唔知叫幸运定唔幸运啦，我系冇嘅。 你系冇啊？ 因为你阿太唔买衫，你去买衫啊嘛。 因为你知唔知我同我老婆如果行街啊，或者想出街咧，市面上成日讲嗰啲男女嘅行为咧，我同佢啱啱调转嘅，每次都系佢等我出门口，点啊？你着好衫未啊？我走得噶啦。佢系从来都唔会好似人哋嗰啲讲话咩化一个钟头妆啊，换两个钟头衫啊，唔会啦。行街咧，佢憎行街过我啊。每次我都话不如行下商场咧，佢就话喂冇嘢好行，你系唔好想行，我 food court 等你咁样。哇！你谂下嗰个男女地位咧，完全调转嘅，即系我又想行下波鞋啫，咪真系唔好噶。我调翻转，我想做个小男人咁样咧，话不如你陪下我行啊，佢踩我。 唔系，其实两个咧，佢互相走位噶。 系啊。 如果一个好中意行街，另外一个咧为咗即系令到你唔可以行街咧，佢会好憎。 即系呢个系个咩生物自己嗰、那个 系啊 物竞天择嘅。 如果唔系 两个 一齐喺冷炒噶嘛， 系啊。但系咧，如果你讲翻个感谢制咧，佢话真系有啲 sales 咧，原来头先个10万蚊咧系佢收入嚟嘅，即系唔系话开到个账单，系真系可以收入。咁但系咧，嗰有啲人咧就话啦，搵命搏咧，佢话真系唔想去，佢话咧厕所都冇得去啦， 真噶 系啦。佢话感谢制嘅前3日嘅翻工时间咧，系。朝早10点到凌晨12点， 会准备啲货， 准备啲货。 哇！你话如果你嗰个 counter 咧系买嗰啲咩铸铁锅嗰啲咧， 哦系啊， 你成日煲你煲拎煲你拎死你啊！ 系啊，同埋佢话咧，因为点解厕所都唔去得咧？佢话因为咧全部嗰啲单咧嗰啲佣啊，一定要系你亲手亲力咧，成张单完成先有咧，所以佢话咧从来都唔会咧可以揾人帮。张单要自己跟到尾，佢话如果俾同事乱入嘅话咧，大件事啦，钱又唔知去晒边，再加埋搬货，由货仓里边咧就再搬嚟店面咧，佢话行嚟行去咧真系死得啊咁样。 因为咧佢哋有个最唔好嘅咧就点解咧就系佢哋开完一张单咧要拎翻去嗰个 cashier 嗰度俾， 系啊， 最嘥时间就 我作为顾客都唔中意行嚟， 同埋有一 样 嘢咧好危险啊，譬如话有个顾客去行咗一轮啦，咁跟住咧佢你解釋咗一輪啦，跟住冇買到咧， 係 跟住佢諗諗下啊幾好喎，翻轉頭你行開咗，跟住佢咧，你個同事就食咗嗰張單㗎啦。 係啊，會啊，但係有陣時咧，我覺得作為我個客人咧，係我唔啱嘅，因為我開頭咧。我唔了解佢哋嗰啲運作啊，可能咧係第一個咧，明明係少尊嚟 send 我對鞋咧，跟住佢話入去攞嘢咧，跟住轉頭唔見咗咧，咁我等唔到佢噶啦嘛，我求見到 cousin 過嚟話你可唔可以幫我搞掂佢？ 行運醫生都會醫病尾 啦。 係啦， 咪但係嗱，如果你係嗰個同事，即係你係嗰個第二個嘅，你會唔會話留翻俾少尊咧？ 我會話俾你聽一樣嘢，就係、是、嗰個同事咧，第一個咧 sell 你嗰個咧，佢行緊衰運，所以先至佢 sell 唔到你。跟住咧，翻转头佢行开咗咧，另外一个就行好运啦。 嗯， 系咪 所以当呢个感谢制我唔知结束未咧，可能有啲员工就觉得我已经谢啦，唔好再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政府将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直接交上立法会恢复二读，是非常艰难的决定，必须打破目前立法会正面对的困局。林郑月娥又话，事件发生变化，有外国政府和外部势力加入，借修例事件肆意抨击内地司法和人权制度，令事件已经发展至非特区政府内部事务，而是提升至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宪制层面。中央駐港機構以至港澳辦近日發表相關言論，亦是理所當然。他出席行政會議前強調，即使有6月12日恢復二讀的時間，特區政府主事官員仍然會繼續努力爭取議員和社會支持。前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副秘書長馮永業涉嫌貪污瀆職案，在區域法院第二日審訊，控方讀出首名證人公务员事务局首席助理秘书长欧永恩的供词，交代被告冯永业在1985年加入政府至2006年12月离职，期间曾经出任多个部门职位，包括工商科、房屋署、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公务员事务局首席 助理秘书长庄有玲出庭作供，讲述公务员守则早于1992年已经存在，并在2004年再次修订，内容提及利益冲突规则，对公务员作出指引，在处理实际及表面的利益冲突时应该向上级汇报或寻求协助。一名年约12岁男童在荃湾村龙街一栋大厦四楼怀疑收衫时失足跌落平台，男童的脚部和腰部受伤送院治理。事发在早上8点多，现场消息说男童和家人住在一间劏房，他被发现时受伤但清醒，警员事后到场带走一名怀疑是男童妈妈的女子协助调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出席活动后被问到输入外劳会不会易放难收，他表示现时劳工市场关系紧张，很多行业招聘困难，劳福局会和其他政策局了解行业情况，又说一个月后会有安老残疾院舍的人手最新资料。至于安老服务方面，罗志光说更新的是评估机制，对排队轮候服务没有影响。他说如果长者轮候安老院仍然可以取得社区照顾服务，不是只能够排一条队。轮候安老院期间，如果长者有社区照顾服务或家中有足够照顾，会变成非活跃个案，但仍然在队中，有需要时可以尽快安排入宿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93点，升105点，成交金额5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07点，升19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7蚊，升5蚊；建设银行6.35元，升6仙。盈富基金28.2升毫半，中国平安85.75升4毫，中国铁塔1.81升5仙，美团点评60.85跌6毫，中国银行3.58升7仙，信宇光学科技72.75升3毫半，小米集团10.06升毫7，中移动73.45升3毫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9，日元110.25，瑞士法郎1.01，澳元0.69，加元1.343，新西兰元0.652，人民币6.9，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1,294点，跌7点。港金现价报11,948蚊，升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61美元，卖出1,275.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再提一提你啊！咁较早前啦，敏感道路嘅火警啦，影响封路已经重开啊，近住府地坳道一段，咁啊封路重开啦，一带交通咧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尖沙咀啦，车龙喺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西贡公路近白沙湾一段来回都是比较繁忙的。在新界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来回方向近龙跃头乡公所一带都是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不能够踩单车，单车不能够踩上行人路啦，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健康香港在你手。 希婷啊，头先嗰餐都几好食啊， 唔系啊，咸咗啲啊。 诶、哎，话你真系唔识食，人哋呢啲先叫够味啊。 唔系、 啊，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健康成年人正常每日嘅钠摄取量唔应该多过2000毫克，即系大约一茶匙嘅盐。头先肯定超晒标啦。 诶、哎，一餐半餐啫。 唔系啊，食盐食得太多咧，都会引致血压升高、中风同埋冠心病噶。 吓、啊，咁我听日三餐都要食清啲先得。 妈咪，点解大人粒都要管嘅？ 都系为咗你哋好啫。 但系老师话啲饮管会令海龟 B B 受伤嘅。 哦，你讲紧饮管系噶，即系塑胶要几百年先分解，仲伤害海洋生态。不如今日起，我哋唔再用饮管咯。 唔该，要杯红豆冰， 一杯冻柠茶， 走饮管啦，唔该。 请支持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无饮管运动，用少啲即弃塑胶，由每日走饮管做起。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 第45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总决赛， 6月9号下午3点，浸会大学 A C 河。 评判包括行政会议成员张国军、 香港电台总监周国峰、 香港小童群益会总干事陈建雄、 香港儿童文学文化协会会长霍玉英博士、 作家徐源。 星期日朝8至10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就有机会得到免费门票。 6月9号，一同见证故事王者诞生。 快活人有曾志豪、 邓兆尊、 罗启新。 咁我哋呢个期间限定版呢，我哋两位嘉宾呢嘅基本上大家都有期望嘅。即係首先对 Cusson 嘅嗰个食字 get 就真係每分钟都等緊啦，佢都会尽力送俾大家嘅。 我冇刻意㗎，佢自己嚟㗎。 係囉。 我哋睇 中意佢好谦虚㗎。 我哋睇卢海鹏大。 係就知明。 係囉。得闲食个橙。冲凉都唔使插翻紧， 哇！你得几好，呢句应该系佢啱啱自己作嘅，真系。 唔系啊， 系啊，你仲记得？ 系真系以前虾仔爹哋咧，佢每一次出嚟嘅时候咧，佢好似就揸住个橙咯。 系， 我哋喺度等啦。啊，今日你又讲啲咩咧？ 你好啦，我哋同佢做嗰个都唔知几惊嘅， 系咪？ 佢唔知抛啲咩俾你啊？ 因为点解咧？佢嗱，我哋 rehearsal 佢系一个排啦 ，OK， 但系差唔多到嗰、那个嗰、那个 part 做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啊，彭叔啊，或者嗰阵时做开嗰啲人咧，静鸡鸡咧揸住啲嘢啊，行去幕即系嗰个场后边啊，或者咩咧收埋，我哋知大镬啦。 吓， 佢又爆啦，佢又准备有啲嘢爆啦。 哦，即系佢收埋咗啲， 即系总之佢一定摆啲道具啊，或者咩咧、 哦， 你就知道好危险，因为同牌一定系完全唔同噶啦。 所以咪执衫咪咁嚟噶咯。 所以以前你睇现场片咧，你会睇。阿余明叔啊， 系 佢好多时都，哎呀我晕啊咁样，点解咧？ 其实真嘅， 接唔到啊， 接唔到真系。喂，好啦，嗱，咁啊，大家对少尊咧，成日都话，喂，快啲爆啲嘢嚟听下，或者讲一啲娱乐圈嗰啲嘢嚟听下咧。系啦，喂，我觉得真系呢、這个就唔系爆唔爆嗰啲咩料，但我觉得咧中间啲辛酸啊，或者即系嗰啲利弊分析啦，阿少尊呢啲可以同我哋一齐即系倾下咧。琴日又見到咧有新聞咧，就做咗個專訪咧，就話大台咧，亦都係一位即係其實好靚嘅花旦咧，阿李思華，佢好似改咗名 嘅 嘛， 我到而家都唔係好熟。 係啊，佢改咗名嘅喎，佢 係啊， 係咯，佢原本 唔係叫李思華， 叫咩名添？咁咧佢就話 搞到而家兩個名都唔熟添， 係咯，但好靚啊，我都好中意。 以前佢一出嚟咧就專做嗰啲古装片嘅女主角嘅， 好多嘅。 既然我唔知喎，有冇样睇下啫？ 诶，应该俾你睇下。诶，呢个你应该呢个都。 我睇下有冇再拍个档啊？ 咁应该又未有，未有，因为佢都做咗15年。 我15年冇啦， 十五年冇系咯。我都想话起码25年先到你嘅，真系。 咩意思啊？ 系啦，咁样真系。咁咧，佢话而家咧就话喂，佢放弃大台，就话咧佢去边度发展咧，就话进军荷里活。 咦，咁犀利啊！ 系啦，咁啊签咗嗰个美国经理人公司咧。就即係啲標題當然係咁樣起嘅啦，就話喂同 Marvel 隊長咧做同門師妹喎，因為你知經理人公司旗下好多 artist 噶嘛，咁即係原來佢而家簽嗰間咧就係亦都係而家做 Marvel 隊長嘅嗰個女明星，咁所以咧大家起個標題嘅時候就講到好似佢哋會合作，咁其實未有耐嘅，咁但係總之有幾個重點咧就係、是。会荷里活啦，同埋讲到明咧，就话可能会拍荷里活电影啦，咁样咁当记者访问佢嘅时候咧，佢就讲咗咧，佢就话都系时候咧，觉得要离开呢个舒适圈啦，即系基本上好多人走嘅时候都系讲呢句。 系啊，佢话因为咧，冇咗 TVB 呢个大台咧，的确系会少咗安全感，但系太安全感多咧，就会原地踏步。佢话自己做咗咁多年嘢咧，都有啲积蓄嘅，因为啲人惊佢会唔会嗰度冇得捞啊？系啊，佢话咁，所以咧，佢知道咧唔会冇饭开，不过真系未必有机会大富大贵。咁但系佢话咧都好想试下嘅。咁然后咧就一抽啦，咁好多人咧就即刻访问晒咧，就话喂。原来近呢几年咧都有好多TVB 啲即系 做咗好多年嘅人， 甚至乎佢唔系净系 TVB 啦，直情香港 artist 咧就走咗去荷里活嘅，譬如陈法拉啦，陈法拉系即系早轮大家最经典嘅啦。喂，佢真系红到爆炸嘅时候，突然间走咗，跟住就走咗去 结婚啊嘛，系咪啊？ 结咗婚，跟住离婚， 系啦，然后读书，咁然后就喺嗰度即系做埋嘢啦 ，renew 自己。 系啦，咁跟住阿冯德伦啦，喂，冯德伦都系劲嘅，佢开头即系佢又唔叫话香港做拍电视啊嘛，但系总之佢本来香港发展噶嘛，导演噶嘛。佢过去到同阿吴彦祖 娶埋女神添， 系咯，两个 friend 底咁样咧，直情喺嗰度拍美剧，咁都几好嘅。咁所以咧，嗱，即系电视精 ，Cousin 又系电视精，大家又中意睇嘅。但系而家大家都好似多咗个即系 渠道， 有个系啦渠道，或者咧好似多咗个趋势，系咪咧？而家啲人咧越嚟越中意咧就即系离巢。然后咧就唔系北上咯， 系咪北边嗰度开咗间荷里活影城啊？ 佢喺嗰度发展啊， 定系去荷里活广场发展啊？ 坚噶，真系去咗美国。 但系咧有句说话啊嘛，即系。叫宁为鸡口莫为牛后啊，吓，譬如你话咧，你喺大台做得咁上下红啦，跟住咧你翻去北上发展咧，你真系有机会咧，一个失惊无神咧，做咗男主角啊！嗱，我举个好简单嘅例子， 陈伟霆咯， 嗱，陈伟霆咧，佢喺佢喺呢个唱片公司咧都叫捧下，系咪？但系嗰阵时，譬如话，成日都话。噏唔到个名，留单个仔，留单个仔。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最叻都系影 poster 嘅时候，拿起嗰件衫， 嗰 度影下腹肌啫嘛。 喺个水海底隧道嗰度， 即系对唔住啦，翻到国内红到咧，连国内最红嗰个都取埋。 系啊， 即系嗰样嘢，但系个问题咧，你荷里活咧， 难好多嘅系。 你谂下， 系 得阿发哥同阿成龙两个， 就李连杰。 李连杰。都是因为在国内啊同埋佢打得好劲啊咪。咁你点呢你在香港都唔系好劲嗰个。 你冇理啦整个咁咩颁奖礼嗰个电影颁奖礼又够好多嗰啲妹仔都话去爬熔地毡啦系咪。 嗰个系康城嗰啲。喂但系阿少尊可唔可以话俾啲家庭观众听啊点解大台系咪真系越嚟越唔好留低咩、即系唔系话佢好冇捞系咁唔愿意留低咩啲人。 我好简单样嘢大台你俾我嗰个感觉系咩呢追梦。 追梦。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梦想 系 咪先之后我都有呢个梦想。 系。 咁但系呢要明白一样嘢。啊，即系伯乐嘅嘢咧，唔系个个都赏识你嘅，系咪先？佢觉得你冇用，咁觉得你有用，咁就佢控制噶嘛，系咪先？所以有阵时咧，即系际遇啊、机遇嘅嘢好重要嘅。咁啊，其次咧，嗱，我有个朋友喺新界咧开呢个锦鲤堂嘅，佢同我，佢一见到我，喂，知唔知啊？我系国际影星嚟噶， 咩意思啊？ 即系我系国际嘅影星，即系我曾经拍过国际嘅大片 A 级片， 真嘅， 真嘅， 系 成龙戏添， 系。 跟住我话系咩边套啊？咁讲个名我听，你睇，我睇完，你喺边度啊？佢咧成龙咧出嚟一脚踢翻我入去嗰个咧一秒钟，我曾经出现过国际巨星，咁系啊嘛，即系佢真系国际巨星，不过你系睇唔到个样咁解。 即系等于系陈冠希咯，拍蝙蝠侠咁样咯。你会唔会有人去记得嗰个大厦里边嗰个保安员咧咁样？ 但系周杰伦就真系得，真系做到亲蜂侠。 系， 但系我觉得而家咧，可能佢都有个趋势咧。就係話，如果我離開大台，其實好似係梗㗎啦，因為好似阿小尊或者踏腳石平台攞咗知名度，係啦，但係錢啊可能唔係揾好多嘅話咧，睇下去邊度去。但北上咧，可能而家條水都唔係咁好食。 我話俾你聽，好容易睇到嘅啫。你諗下，而家香港好多我哋識嘅明星啊，即係舉個例，郭晉安你會留意到佢每一年咧，佢都喺 TV 度有一套劇出嘅，即係其實咧係要 keep 住嗰個曝光率，唔使多。一套得噶啦，咁點解咧？你做完呢一套咧，咁大陸就覺得啊，你仲係一個好即係我而家自己叫仲喺度浮緊嘅明星睇到嘅。咁咧，大陸就好多人揾你點解咧？香港嗰個我哋叫收視率啊，睇你嗰個播放率有幾多咧？個 timing 啊，大陸係有7000多個電視台，咁你諗下， 機會大好多， 機會大好多，同埋而家啱啱起緊啊，佢哋嘅叫 software， 即係嗰個佢哋硬體好有啦，即係硬體咪個廠好靚，機器好靚。但係冇 software， 即係連咩咧？好似嗰啲吊蛙也嗰啲啊，啱啱拍咧，睇到佢真係吊高吊低，吊高吊低，唔會有特別嘢嘅。而家開始咧先進啦，請即係我哋而家香港啲人翻去拍，因為有錢啊嘛。 開始橫移啦， 開始橫移啦，你可以打橫飛啦，係嘛？跟住再做呢個後期 animation 啊嗰啲咧，越嚟越叻啦。但係咧有樣嘢好奇怪，你留意下啦。佢哋拍一套嘢出嚟咧，啊呢套嘢好叻㗎，我哋拍10億，10億 TVB 開一套，以我知都係。 大製作都係千零萬嘅啫， 不值真冇得計㗎， 冇得計嘅喎。 係啊， 使咗去邊度咧？啊、所以咁多人上去揾咧，係有原因嘅。 我咧， 所以我覺得不值呢個字咧、啊，真係好吊鬼嘅。 係啊， 係英文嚟㗎嘛。 係啊， 但係佢其實仍係中文嚟嘅，不值。 是不值啊， 或者 是啦，不值十亿， 或者如果你个不值太多就会扑咯， 系 系啦，扑值咯，真系。我嗰阵时识到有一个咧，佢点讲咧？佢都系一个演员嚟嘅，但系咧佢的而且确咧真系唔系嗰啲咧一二线嗰啲， 即系你会认得佢，改唔到名。 系啦，比较真系会要努力啲嗰啲啦。咁咧佢好得意，佢开头咧佢系本身喺美国嗰度成长嘅，佢回流翻嚟香港，咁啊奋斗咗一轮噶啦。奋斗去到最后咧，佢都发觉都系奋斗唔到，咁样佢就翻去美国嗰度。咁但系开头咧，我就话喂，其实咁点解你唔继续留喺香港咧，或者翻大陆都得啊？咁样，咁咧佢就话佢都系觉得好似翻去美国，佢觉得嗰度咧 环 境样样咧，佢会觉得咧值啲啊。佢个原因系咩咧？佢话如果都要挨嘅话咧，即系又唔系真系话挨到可以飙得好起。佢话如果都要挨嘅话咧，喂，我喺美国挨。好好多喎、哦，咁、但我真係覺得佢係好努力喎，因為咧我成日會睇佢 IG 啊或者傾偈嘅時候咧喺 Facebook 嗰啲咧，佢會真係喺嗰度咧見同好多而家講陳法拉嗰啲一樣喎，佢嗰度讀書啦、進修啦，即係原來喺美國咧，即係我唔知佢哋嗰個生態係咪咁樣咧，原來進修咧係有直接幫助 嘅，有嘅， 因為佢話咧原來佢哋喺嗰啲學院度咧又容易識到人。咁兼且咧，佢哋亦都系真系睇下你会唔会有料咧。佢有读书啦，我见过好多读书，读完书之后咧，佢真系得闲无事咧就去嗰度咧就系试镜啦、试戏啦。又真系有阵时佢会攞到咧，可能开台几分钟。我睇住佢嗰个成长过程咧，开头几分钟，好似阿先邵尊话斋，你一个镜头打完唔知去咗边嘅。后来咧，佢直情可以铺到一条片出嚟咧，就系话。佢竟然有成即系十分鐘咧，係有對白啦。雖然可能只係嗰個角色裏面係做緊個醫生，就同嗰個主角傾完偈咧，可能之後唔見咗佢噶啦。咁但慢慢咧，真係越嚟越多喎，又可以出席下佢哋嗰啲唔知咩真人 show 咧，做評判咧。不過係講緊有100個評判，即係一抽人喺度咧，佢就成為其中一個咧。但係望住就發覺，可能而家真係好多人咧，佢寧願如果要捱要搏嘅話咧，咁我去一個地方就係頭先你話雞口同埋牛後咧。佢覺得嗰個牛，佢就算做後咧都好啲。 我俾一個最簡單， 唔係最大問題。你嗰個朋友如果留喺香港，可能佢係雞口啊嘛。 係， 唔係佢雞大有口喎、 啊。唔系 鸡嘅口、啊， 佢上唔到去鸡 口 啊！ 啊 口 所以我咧就讲呢样嘢啦，即系当系一个叫做我哋一个经历分享俾你哋而家准备入呢行或者做紧呢行嘅人。有样嘢你哋好紧要知道，你留意一下而家啲大台咧，好多男明星开始吓习惯粗大只， 系 系咪？好啦，话俾你听，其实如果你咁做咧系错，我唔系话你粗大只唔好啊，因为点解咧？你一路 follow 个 trend 咧，你系永远系成功唔到嘅。你留意一下就系话，点样先突出自己咧？就系你冇 follow 人群嗰个效应，大家大只你又大只，人哋知道话你系大只仔，你系大只仔，唔知道你个名 字。即系嗰轮晒黑就个个都晒黑。 系啦，即系变咗点解今时今日有啲骑呢到好特别嘅人会出咗嚟，反为有啲好青靓白净啊斯文嗰啲咧，完全你都冇影咧，因为个 trend 系习惯咗睇呢啲得意嘅人。 系 系咪啊？即系等于你日大只冇用啊！即系咩？物以罕为贵啊嘛！ 嗯、 即系你要自己走一条路咧，系少啲竞争对手嘅。即系我成日同啲女演员讲嘅，你要斯斯文文靓，身材好嘅话咧，你一世都唔会成功。 所以天生喺人哋嘅眼里有某一啲缺陷嘅咧，佢系好嘅。譬如话嗰个人发明星梦，点解佢发明星梦啊？因为佢自细咧就觉得自己靓啊，或者英俊啊，高大 就唔得。 咁所以佢嗰个 target 咧。只系一样嘢啫，就 系 男主角。 系， 但系男主角有几个？ 一个。 即系如果你个 target 系我要中状元，咁啊麻烦。你话其实我 系 榜眼探花进士，我都做嘅。 做演员啫，我想。 唔紧要，我而家教你呢个缩短嘅方法就系、是、咪？我首先 整骑呢自己先。 唔系，拣条小人拣嘅路。即系嗱，一个好好嘅例子，吴君如。 系。 佢系靓女嚟噶。 系。 特登丑化自己去到最歪，做戏做到最烂。我上咗一线，我中意点样执翻正都得啦。 系， 系咪？所以拣个位走位系好紧要。 阿 Cushion 都识拣啦 ，Cushion 啫， 佢做一个有胡须嘅女人出晒位，赢咗。佢本来都唔系靓女。 冇错啦，我做一个有胡须嘅女人出咗位啦。咁跟住开始扮开啦。我而家剃咗须， 系啦， 都可以做女人。 系啦，冇错，因为佢入咗血噶啦嘛。 好啦，冇简单啫嘛。 佢踎低去厕所噶啦，而家。 现在模样，终归会成为最响。做个威水形象。 其实作为打工仔咧，你希唔希望嗰个 office 咧系好靓嘅咧？ 我希望噶， 你希望， 我希望噶。 咁但系代表咩？即系你想留喺度好耐咁样？ 唔系，有阵时咧，顺眼啲咯。你起码 咁系冇咁。 嗱，我真系经历过呢样嘢嘅。我喺香港电台大大话话咧做咗廿几年啦，如果计埋读书都做咧，即系你谂下，六四都三十周年啦。 系咯， 我系六四第二年入嚟嘅。 哇！ 咁即系嗰阵时做 part time 啦。咁基本上咧，你系习惯咗喺一个office 系 好似一啲报馆咁样好凌乱下嘅。 嗯， 喂，跟住咧几年前咧搬咗去下边九龙塘 office， 搬咗去第二个地方。 喂，第一次去到嗰啲真系 似翻 office 系啦，似翻 office， 但我哋都系弊嘅，因为咧政府咧就有晒佢哋嗰啲咁样嘅 partition 啦，一定会唔会好似人哋 office 咁靓噶里边，但系外边唔系啊嘛，行外边啲 lift 又快，哇个厕所一样嘢啊， 又唔知咩透明玻璃窗嗰啲嘢， 厕所透明玻璃窗弊家伙啦，个厕所咧就系、是、你每次咧你想去做一啲正经事咧，佢系有个厕所套拉出嚟冚住啊。即系我 即跟住用完再冲走嗰只 系 咪？ 嗰啲真系你会觉得喂，好似好干净咁 样， 系真系干净唔知，好似 好啲啦， 系咪？你谂入 lift 又有外国人，哇，好劲啊咁样！你谂下去，你去厕所隔篱又有印度人同一个美籍嘅外国人喺度倾偈咁样， 好 international 啊！你去嗰个厕所，你都又 自己嘅身份高咗， 系啊，开心啊！ 即系净做大事嘅时候都想细声啲啊， 洗手都唔敢 失礼啊， 咁依洗下你要。唔好咁失禮，洗耐啲咁。 係啊，嗱，如果咁咧，即係大家都會幾羨慕咧呢個 office 咯，因為 Facebook、原來咧就即係佢最近咧就搬咗去呢一個太古坊嗰度，咁啊唔係好大啫，四層六萬幾尺啫嘛，唔係好大啫， 係啦，大過嗰個新嗰啲車廠少少啫。 係啦，咁啊就開放俾傳媒嚟影相參觀，咁一個 office 可以有個信心大到咁啊，你都知一定有好多搞笑嘢啦。 佢有幾員工最緊要？ 係啦， 七個。 員工我 check 下先，我又唔知有幾多個真係啊！因為重點都唔係啲員工啦，而係咧佢嗰啲office 個位咧就咁樣嘅。首先咧就我哋都係得 canteen 啊嗰啲啫，咁咧佢有個廚房咯。 哦， 係啦， 廚房定 pantry 啊？ 佢有個廚房啊，佢係話咧有一個開放式嘅食堂空間咧，直情好似你去到嗰啲真係food court 裏邊咁樣咧，就有嗰啲咩蒸籠啊、餐包啊，直情你覺得你係去咗個美食餐廳嗰度咯。咁啊方便你打卡啊嘛，因為 Facebook 嘅功能就俾人打卡，所以嗰度亦都有啲好強嘅打卡嘅即係嗰啲功能啦。咁跟住嗱，好得意嘅喎，佢咧因為佢係一個國際嘅企業咧，佢就反而咧會好中意做一啲好即係代表我同你香港咧心連心啊、根連根啊嗰啲嘢咧。於是乎咧，佢就話咧 set 咗幾個位係啲咩咧？啲 office 咧，佢咪開會，即係有好多唔同嗰啲房咧。佢哋嗰啲名咧就全部改曬做香港嗰啲特色嘅名字，即係就唔係我哋好似咧話去咩301開會啊，去咩邊度開會咧？佢全部改咗個名咯，睇下先嚇，叫咩獅子山下啦，叫花樣年華啦，叫煲電話粥啦，即係你有冇發覺咧？ 地道嘅名 係啦，佢越係唔係香港嗰啲咧，佢、就越多本地嗰啲花生出嚟嘅、真係。 同太古好似喎，係嘛嗰陣時咧，即係太古你知啦，佢係完全佢個名同太古冇關係噶嘛。咁佢嗱呢個係傳聞嚟嘅，但係都好像真嘅就話，佢哋咧就喺度諗緊嗰個中文名嘅時候咧，就唔知點諗，跟住咧就啱啱咧就新年啦，人人咧都喺個門口寫住大吉。 係 咁嗰啲外國人咧就畫低佢 家之字 係啦，畫低佢。點知咧就話我哋改即係改呢、這個、江湖傳聞好耐，改呢個中文名啦咁樣。跟住嗰人咧佢又寫得唔好，你唔識中文字係寫得唔好噶嘛。咁佢就叫。太古啊，咁可能佢又流墨啦，咁样个大字写个太字，跟住个古字就个吉字写个古字， 加咗啲嘢落。 咁你话如果唔系咁样咧，太古如果佢有一日 大吉， 大吉系咪？ 好似衰咗喎！ 你去叫咩？太古城变成大 吉 城， 唔系睇你顺唔顺口嘅啫。 冇错， 系啦， 大吉广场 系啦，佢嗰个方堂都要咁样改喎，大吉方堂 系啊。不过睇你习唔习惯啫， 唔使咯， 等于。吓，国内有架车叫吉利嘅，吓咁如果喺香港， 吉利啊， 我就唔得啦，唔得佢啦，系咪先？如果你有一个有屋企有个电视， 嗰、个日本餐厅咧， 咩啊？ 吉野咧？ 哦，吉野就唔同啦。 哦，吉野又唔同咩？ 惯性，所以都话佢咯， 系咯，系咯。 但如果你话你买个电视，喂，呢个电视好劲啊，最新款嘅， 系咯， 叫做发财， 系。 咁你会觉得喂好僆晒咁样。 咁步步高嗰阵时候，其实都何尝唔僆 咧？步步高，你会觉得佢系因为佢高，佢高档咩？你觉得佢乜碟都读到啫嘛？ 唔系喎，嗰阵时因为阿洛舒华新力交喎，真系 系咩？ 我仲记得嗱，咁咧佢就用晒呢啲名啦，咁然后咧佢仲会整咗一个咧香港嗰啲霓虹灯招牌啊，喺里边咧佢话咧喂呢个摆明系一个打卡位嚟嘅，因为佢揾咗四个嗰啲即系本地设计师去啦。咁咧我想话佢哋嗰啲 office 嗰啲创意咧，我上次去嗰间系观塘咧，佢哋嗰啲其实系即系 share office 啊。其实就系即系里边有十几廿间房间开晒咧，咁但系咧佢一个统一嘅主题，因为咧当我去到嘅时候咧，我揾个朋友啦，跟住我望住佢就租咗一间房，跟住话点解你间房咧个名好似唔知叫西安咁样嘅，跟住佢话哦系啊，你望下隔篱啊，跟住我望到隔篱咩敦煌啦、吉尔吉斯啦，跟住有哈萨克斯坦啦，跟住佢话你估下呢啲名嘅共通点系咩咁样？我真系谂咗一阵，我话。你呢个又唔知咩敦煌嗰度哈萨克，跟住又咩吉尔吉斯坦，我咩嚟嘅咧？跟住望下望下咧，有啲又啲即系外国嗰啲名嚟嘅，跟住系咩主题嚟嘅？ 古迹 一带一路啊！ 一带一路， 哇，厉害， 犀利啊！即系原来因为佢嗰个咧系一个即系叫做中资机构搞嘅咧， 完全好有深度。 系啦，于是乎如果你哋 call 开会嘅时候咧，喂，今晚七点吉尔吉斯坦见咁样，哇，你唔好搭飞机走咗。 系啊，买错机票惨啦。 系啊，不过即系其实对一个员工嚟讲咧，个 office 咧应该就唔系最重要嘅，应该就系出粮嗰一下。 系啦 ，office 靓啲，你嘅创意系高啲嘅。 可唔可以 office 啲同事靓啲咧？ 咁你又唔做嘢啦。 阿兴瑞亦都会出席会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西部沿岸带嚟雷雨。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854点，升66点，成交金额53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07点，升19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6.8，升4.8。建设银行6.34，升5仙。盈富基金28.2，升0.5。中国平安85.5，升0.5。中国铁塔1.81，升5仙。美团点评61元，跌4.5。中国银行3.58，升7仙。信宇光学科技72.5，升1毫。中国移动73.45，升3.5。小米集团10.02元，升0.3。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9，英镑9.991，瑞士法郎7.774，澳元5.407，加元5.847，新西兰元5.119，欧元8.7625。每百日元兑港元7.12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95。日经平均指数报11315点，升13点。港金现价报11948元，升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41美元，卖出127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咁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港岛啦，北角由于有水务工程，咁车身长度超过5米啦，不能够由英皇道啊左转入去健康东街。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就算工作有几忙或者想踩多几转，都要有足够休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o。香港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只要好好把握，一定会有成功的一日。 Hi， 我是田野莉，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我觉得香港人是很能屈民伸的。 我是苏永康，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游历了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 但系我仍然挂住香港嗰杯冻奶茶。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罗文庄、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新智能身份证伴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68或69年出生，就要在2019年4月1号至6月1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记和领证服务，还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换证。 子女 二台通识60秒。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这一首来自1956年希治阁的惊栗电影《琴空记》的主题曲 Kill Sarah, Sarah,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主唱的美国荷里活传奇女星陶丽丝黛 Doris Day, 日前在加州因为感染肺炎逝世，终年97岁。陶丽丝黛15岁那年加入乐坛，同时出演电影。早年的作品包括《花好月圆》《红粉金枪》都深受欢迎。在他50多岁的时候，他决定退休去实现梦想，从事提倡动物权益和拯救的工作。在2004年获颁发美国总统自由奖，而在荷里活星光大道之上亦都有两粒星星，分别是表扬他在电影和音乐上的成就。2008年陶丽丝黛荣获格林美终身成就奖。他在2011年再次推出新的专辑，依然能够打入英国畅销歌曲排行榜的头十名，令他成为拥有这项纪录的最年长歌手。 三八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们好， I'm Jim Jim朋友你们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 我和司机你们好， 各位行人你们好， 喂，私家车的朋友你好， 两个都那些你们都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好啦好啦，哎呀，音乐都断埋啦，最后一个钟头啦，所以期间限定版呢就嚟仲有一个钟，咁我哋呢一集呢就讲司机大佬嘅，咁啱晒啦，咁邵尊同阿 Kason 都有揸车嘅，咁小弟都有嘅，我哋就可以同大家一齐倾下啲唔同嗰啲 心得 啊咁样。嗱，今日呢有个新闻呢都几驚嘅，就我其实都唔系今日㗎啦，早差唔多有个几礼拜㗎啦咁样，就呢个牛肉干。 哦， 原来就话咧有新指引咁样，不过佢呢啲所谓嘅指引咧，从来都冇通过天嘅，即系等于你话究竟佢新年会唔会抄牌咧，都系胆薄胆，成日估就话佢估应该有 初次啊，定系大家都开心啊？ 嗰啲阿 Sir 啊，都唔想人哋啊喺新年嘅时候问候佢噶， 系啦，即系成日讲咁讲噶嘛，系啦，问候嘅嘢就大家新年特别多添啊，真系。佢而家就话咧发咗个内部指引，由于只系内部关系咧，其实佢从来冇一个阿 Sir 出嚟咧兜兜面同你讲话咧呢间嘢系真嘅咁样，冇讲过， 冇啊，系啦，一定唔会讲嘅， 一定唔会讲嘅。咁但系呢啲嘢就你自己捉摸啦。 我怀疑啊，迟啲咧，即系如果真系明日大屿起得成咧，佢应该拨一个区有个纪念价值啊！呢个区叫咩啊？牛肉干区。 点解咧？ 因为咧呢一啲咁样嘅即系政府公帑咧，呢一部分咧系由牛肉干嗰度攞出嚟嘅。 哦，好似人哋嗰啲纪念碑咁样咧。 冇错啦， 呢个系善长捐嘅。 你横掂你都要改名噶啦，嗰啲地方咩街啊咁样。咁你而家呢条咧叫做牛肉干区。 系。 咁呢个咧就可能系叫为国捐区，即系喺即系为咗国家捐咗好多钱出嚟嗰啲咧。 哦，我以为你个家计会嗰啲添。 嗰啲区域咧就叫为国捐区咁样。 咁、哦、然后我哋行过就好似以前嗰个建造业嗰个广告咁啊啦。阿仔呢条桥我有份起噶，威咧，全靠嗰阵时日日拍街咯，有五张牛肉干啊，诶，条桥墩我有份噶， 所以好多人经过马场都话，嗱呢几寸我有份铺噶， 系啊，呢块草皮系啦，佢而家嗰个牛肉干指引， 跟住阿姐咧又系，唔系啊，你嗰份粮咧俾咗我，我系打飞嘅， 系啊，哦打飞啫，哦系啦，佢而家咧话呢个牛肉干有咩新指引咧，佢就话原来以前咧就系每隔两个钟抄一次， 嗯， 系啦，咁而家佢话咧将佢大幅缩短30分钟， 就可以抄多你一次。 哇！ 喂，两个钟变三十分钟、 啊。系啊， 即系你以前咧嗰啲拍戏 辛苦晒，辛苦晒嗰啲抄牌嗰啲。 唔系，佢唔辛苦，但系以前嗰啲桥段咧，嗰啲公子哥又系小尊嗰啲咁样咧，抄咪由佢抄咯，当系俾咗钱啊嘛，当系免费拍，拍多两个钟。系啦，而家冇啦。 你最攞命咧？嗰啲咩叫做啡白交叉， 系 系啦，咁咧就系 啡白， 系啊，有白炸同埋呢个交通督导员咧，系、 哦、 啊，原来佢哋系唔会计嗰条数噶。如果咁， 即系啡色抄完，白色五分钟又再抄你， 系咩、啊、都得噶， 可以噶。 嗱， 但系有冇识样嘅咧？嗰张嗰张飞 票，我唔知道，好少俾人抄。 系、哎、我有， 但 系 我亲眼见啊嘛。 真系噶， 系啊， 即系大家好似夹埋喎，喂，到你咯咁啊。 唔系，大家分开做嘢啊，你做你嘅嘢，我做我嘅嘢咯。 但系我知道一样嘢就系佢哋有个 quota 噶，即系一个月入边咧，最好啊发到呢一个限额嘅发票出嚟。 嗱，又系从来冇承认过 嘅。 冇 承认过 ，OK。 冇承认过 嘅。但系个内部咧，即系我啲朋友喺度做咧，就有即系提及过， 系 有压力嘅。 系啦系啦，嗱，你可以计下条数啊，究竟咧将。两个钟变成半个钟之后咧，你同样都系围拍咗两个钟头，嗰、那个成本而家多咗好多。 你唔好理啦，明日大屿要使好多钱，咁咧、 啊、 我哋要尽方法揾翻啲入去。 系啊，同埋佢哋要咩嘛？就系、是、即系改善嗰、那个即系唔够车位嗰样嘢啊。 系 系嘛？佢嘅方法就系点啊？等你唔好成日霸住咯。 系咯，赶你走咯。 你成日咁样嘅咁担心嘅时候，你咪会早啲走咯。 系啊， 系咪？同埋咧，我真系见过吓，我嗰阵喺广播度住咧，见过佢哋赶功课。 点样咧？ 有一朝早我去跑步咧， 吓， 哇！喺嗰条咁样嘅叫做马可尼道， 系 点解标位全条街中晒？ 吓， 跟住然之后八卦走去装下咧， 系 夜晚11:57抄牌。 哦，因为过咗嗰个钟数就唔抄得噶啦嘛。 因为咧有好多人咧就系咁样嘅，佢话唉入标咁麻烦，入到几多点好啊？唉9:00入去最后一次，咁啊跟住到11:00冇人抄噶啦，话对唔住冚冷系都系嗰个钟数， 系仲要咧有一轮咧，我对嗰啲咪标嗰个时间咧好敏感嘅，点解咧？有一轮咧咪因为装修咧，咁屋企冇得住咧，我就走咗去住附近嗰啲咁嘅咩酒店啊嘛，咁嗰度咧佢停车场太贵啦，咁啊焗住唯有拍佢楼下有个街场咧。我就每日都望住个牌咧，原来一至五嗰个时间咧，同礼拜六日又唔同噶。礼拜六日咧，你就可以咧褪迟一个钟头咧，先俾人抄牌。 两个钟 系啦，唔知褪迟一个定两个钟俾人抄牌。但系相对地咧，夜晚系缩短翻噶咯。于是乎，我有一次我计错咗时间啦，咁我就以为可以即系瞓多个钟啦，落到去已经俾人抄咗。我呢啲真系计数咧，已经俾佢玩到谢晒。 佢都好精算 嘅，我已经好精算嘅啦。你真系好唔想落去，即系咁样成日入标 嘛。不过会癫嘅，我嗰阵时试过，因为我住嗰条街咧、 啊， 就系、是、入标位啦。 系 咁啊，于是乎咧，你话诶翻屋企瞓晏，礼拜六瞓晏觉，一瞓你嘅叫校闹钟， 两个钟起好起身啊你。 跟住然之后落去入完之后又上去又瞓， 精神紧张 系啦， 系啊。 跟住咧，我系欢迎礼拜日要入标嘅。 吓、 啊，我嗰阵时试过礼拜日系唔使入嘅咧。结果系咩事呢？所有大货车揾食车咧，冚烂霸晒位。我系揸车翻屋企做东。 哦， 结果咧系冇位拍咧。 系， 结果我系冇份做节嘅，我喺下边等位。 由佢啦， 你知唔知啊？去到嗰啲位咧， 就会俾人拖车噶啦。 Double parking 都 冇晒位。喂，嗱呢个系真，因为咧佢而家呢个指引咧仲有第二款嘅。第二个佢声称嘅内部指引咧就系话咧，原来每日嗰个 quota 咧都。改咗， 系嘛？ 系由有 quota 变咗冇 quota， 无上限， 无上限。佢话原来以前咧曾经话唔知几多八张定几多张咧，佢话如果冇咗四张定咩，佢话冇咗呢支歌唱啦，可以劲抄 一沓， 系啦。咁而且咧佢就话，如果咧真系你拍喺一啲咧阻碍街道嘅显眼位置，佢话咧如果司机并不在场嘅话咧，阿 Sir 都会可以 call 拖车拖走你啦。 哎呀， 系啦，即系头先你系啱嘅，即系你唔敢拍嗰啲，已经系 triple park 咁滞嗰啲 啦。如果我系嗰啲，凭四张发票可以去乜乜乜嘅，攞一盒牛肉干。 系啊， 系啊， 你知唔知自己 call 拖车同埋人哋 call 嘅拖车拖你有一样嘢可能有分别？ 有分 別。如果你架车系四轮驱动、 哦， 而对方咧又唔系好熟车，就走去拖你咧，佢净系同你。 吊起个车尾就拖咧，咁你就大件事啦。 可以换车咯， 系 啊，系噶。嗱，咁所以咧，佢而家呢个换咗个指引，咁当然啦，我见到其实好多网民咧就投诉嘅，佢就话大佬啊，你都冇增加车位，你估我想咁样违泊噶？咁如果你而家咁样抄我法嘅话咧，佢即系唔系话泊标位唔入标咁简单喎，佢而家总之就系、是、你即系违例泊车，你泊喺条街度，佢都可以即系半个钟就抄你一次。你知唔知嗰时我几肉赤啊？我就第一次咧泊喺头先我讲嗰、那个即系酒店附近嗰个咁嘅公众停车场咧。我系望住山高皇帝远，虽然我呢个谂法系唔啱嘅，但系山高皇帝远唔会有任何普通路过嘅车行过，你要特登走喺嗰度，你先会拍嘅。咁我谂住我都系停一阵啫，我谂住咧，虽然我呢个做法系唔啱嘅，都停一阵啫。出到嚟嘅时候咧，吓死我，两张牛肉干。 你落咗几耐？ 即系谂住有啲偏僻位咧， 两张系啊，唔系即系真系你食个饭咁解啫嘛，使唔使抄两张啊？但其实咧，你知唔知最令我觉得激气系咩？隔篱系好多吉位嘅，即系话其实我嗰个位咧，并冇阻到人嘅，即系唔会构成一个咧人哋拍唔到你嗰个位嘅嗰啲危险。不过算啦，呢堆都系错嘅。嗱，但我唔知道咧，即系而家啲司机大佬咧，你知唔知呢、這个即系指引就已经改咗啦、 嗯？ 因为咧，佢呢个新闻出嘅时候咧，都已经系讲紧5月11号咧，咁即系一个礼拜多好多前已经发生咗咧。会唔会其实而家已经有人中过咁嘅招咧？即系你有冇已经试过系一个钟之后翻嚟？违泊咗一个钟，已经有多过两张牛肉干。 如果两张即系成日俾晒佢噶啦， 俾晒佢噶啦。 咦，咁啊真系弊家伙喎！即系咧嗱，即系小弟又要讲少少俾你听。 好、 哦，咁咧有啲宗教团体咧，咁啊礼拜日咧就会有呢、這、一个 聚会、 聚会噶嘛。 吓吓， 系啦。咁咧佢啲聚会嘅时候咧，咁即系出边咧嗰啲街咧，即系佢可能近啲学校区咧，平时就冇咩嘢嘅。咁可能有啲车会摆喺度啊咁样嘅。咁但系咧。好衰唔衰啲學校區咧，有陣時咧，佢有啲聚會咧，就好多車出出入入噶嘛。 係 咁咧就會報警噶。一報警咧，就一有人投訴差人做嘢噶啦。 係啊，一定會。 係啦。咁喺宗教聚會裏邊咧，咁通常咧會有啲 PowerPoint 打出嚟噶嘛。但係突然間有個緊急嘅咧，喺 PowerPoint 入面斬下斬下。系啦， 真系噶， 系啦，就通知你有人抄牌， 有人抄牌， 跟住你就会觉得哇，突然间好多队会友咧，即系咁样 出咗嚟。咁嗰阵时究竟系祈祷紧要啲，定系抄牌紧要啲啊？ 唔系听紧道理啫，如果你企喺土咧，就未必见到佢斩嘅。 系啦，如果企喺土嘅时候，咁你会唔会走？ 即系所以讲嘅道理，听嘅道理啫。 唔系你会觉得系上帝救你咯？ 系咪？ 咁啊，梗系去做啦。 系咯，抄完我左边，我应该俾你抄埋右边先至啱咧。 即有钱人就咁谂噶啦。 系啦， 其实咧，睇下你嗰个水泼咧，左边个好结嘅人，同埋通常抄你咧，我话俾你听。都是在这个左边的、 嗯、 因为近行人路它易夹啲。 1-7-2-3-8-8, 如果你最近都有试过呢咁样被人抄牌呢不妨可以打来讲下的我都想了解一下修改了指引之后呢是不是真的零舍肉赤呢张牛肉干。 状况，不必担心你面口，为你分担所有。 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嗱，今日第一个题目就你可以打嚟讲下咧，会唔会呢排你已经大吉利是啊中咗牛肉干啦？因为我哋都想知道咧，嗰个声称嘅内部指引改咗咧，系咪真嘅咧？有冇人真系试过两个钟头之内已经俾人抄咗四张咧？或者你最惨痛嘅经历究竟系抄到有几咁尽咧？即系原来佢有 quota 我都唔知啦，一日有上限嘅咁样吓。咁啊，即系大家都可以打嚟讲下嘅。啊，甚至乎你可以讲下咧，即系你点解焗住唔泊停车场嘅即系苦况咧？因为头先吉神都讲过有一个噶，你话咩？因为嗰个车。惊泊花入停车场啊！ 因为咧，我哋眼见过咧喺广播道度咧有一架即系名贵车，即系 真 系 好名贵， 尖志光罩架咧， 系系， 佢就每日劈喺度，你中意抄嘛，夹几张又好，牛肉干，咁 树叶都一堆啊，嗰阵时 一堆咁样，咁但系咁好肉赤，仲系白色嘅，会好污糟噶嘛？ 嗰个车， 咁我哋唯一估计系咩咧？就系、是、佢可能真系买咗呢架车， 系， 但系咧广播道咧有某一啲住宅咧，嗰啲停车场喺即系楼下嗰层嘅， 系。 是好难先至拍得入去嘅，可能你一咬腰咧会刮花，同埋你每日咧就喺度胆战心惊，仲塞住后边嗰架车又要喷咁样，咁佢索性就，唉劈喺度啦，你中意抄就抄啦， 起码平过整。 系啊，试过有一次咧，有一个有一张纸咧夹喺度，我影咗相嘅，就 系 有一个咧就 系、 是、教徒啊，就话即系我见到你咁样抄咧，都好等你好斜，所以我帮你入咗啦。 系 点？但系你尽量唔好咁样啦，好浪费嘅咁样。 系啊，嗰你真系想象唔到有价咧几百万噶嘛？呢啲车系咪？ 系啊， 佢就咁撇喺条街度。我话就话广播道，即系你感觉好似人流少啲，治安好啲咧，都肉赤噶嘛。 系我试过一次弯位唔小心刮到 吓 十几万。系啊，我噶已经比佢平好多噶啦。 等先，等先，你赔嗰埲墙十几万啊？ 唔系啊，整架车道门啊。 点解要十几万啊？ 系啊， 是咁的。 点解要咁啊？ 朋友，你有所不知啊。 我都有所不知、啊。 有一啲车咧，佢嘅车身咧系铝合金嘅，系不能揼嘅，系要成块换嘅。 你睇我架，起码比佢低几个 grade 啦，系咪？都整十几万。 十几万，但系你只系刮花咗咋？ 唔系，凹咗少少。 哦，凹咗少，哇！ 系啊。 咁我真系赤刀啊！ 唔整得唔得啊？ 唔整得咁啊！但系佢慢慢变生锈啊，咁整啦。 哇，十几万！ 铝合金车身咧，你真系未见过咧。一架叫 NSX 嘅，嗰阵时我哋参观到嗰个日本嘅厂。 透明个底个后边透明嗰个， 好轻嘅跑车 系啦，系咯。 佢系用铝合金车身噶嘛？你我见到有啲技师又做咩？ 做咩？ 攞个刨喺度同佢刨嗰啲线条啊， 刨滑佢，刨 滑佢啊！ 哦， 即系佢喺个厂嗰度咧，你平时嗰啲铁嗰啲。火水罐咁啤出嚟噶嘛，佢要慢慢泡噶。 你有冇留意过而家啲新款车？你一冚咧，好多块要换噶，知唔知啊？ 系咯， 系特登噶嘛，摸车口都有钱揾啊，知唔知啊？ 所以我上次我买嗰架家庭车仔嘅时候咧、我好似有讲过两个牌子之间喺度拣紧嘅时候咧，咁另一个牌子咧就梗系唱衰隔篱嗰架噶啦，但系佢又唔系真系唱衰，佢同我就话。我同你讲啊，隔篱嗰个车咧，我哋知佢车门系好特别啊嘛，可以咁样打开法嘅，费事讲到咁仔细啊，可以咁样打开法嘅。佢话你知唔知佢咁样打开法咧？佢一换嘅话咧，一次过换三四道门，仲要系咧唔系特别即系订做咧都换唔到。佢话诶试过就咁整咗道门咧，佢话曾生，你觉得如果嗰道门凹咗几多钱咧？咁我啲架口好唔熟路噶嘛，我话几千都得嘅话，你进取少少啦，边度整得到啊？我整道门啫，我话。几万蚊冇咗啊！嗱，到我而家我都唔知道真定假嘅，但系有啲车房 一样嘢你要留意， 佢话真嘅真系 吓，烫门就有呢个唔好处啦。第一， 电门尤其是烫电嗰啲啊， 即系第一咧就系烫门咧，你好顺噶嘛。如果你撞到嘅话咧， 系啊， 你嗰条轨咬咗少少拎咧，你开唔到就系开唔到啦。 系 第二。即系你交通意外嘅时候咧，平时嗰啲揾个铁笔咁样撬你道门就可以开嘛， 都系。 但系烫门真系难搞好多。 系、啊。所以嗰个后来我有问过车房，佢都话喂，好似系嘅，即系嗰只咁样开嘅尾门咧，系真系涉及几幅零件工程咧，即系贵啲嘅。咁所以嗱，唔知道我哋有啲听众咧，会唔会因为真系咧惊刮花个车啦，或者个停车场咧真系好岩残咧，唔系好愿意拍咧，所以拍咗喺街咧，即系宁愿俾人风吹雨打。同埋我见过仲有。有个 case 系咁讲嘅，啲网上啲师兄咧，佢就话我咧系当假日车咁用嘅啫，我系咪唔需要摆停车场咧咁样？ 都系。 佢话我只系当驾车咁样揸， 但系你都要拍噶嘛？ 系 啦，驾 车系啦。咁究竟系咪有啲人咧，佢就会觉得我净系即系揸两三日嘅嗰啲？咁佢就想就咁排喺街度就算数。 哦，你真系死得啦！ 系啦， 系咯。咁其实好简单啫，你知咩叫养车难咧？而家 就系呢个位咯。 而家真系政府醒好多啦，系嘛？以前咧就用加牌费咧嚟到令到你觉得养车难啊嘛。 即系买嗰下贵啊，或者续期嘅时候贵 啊， 系啦系啊。 咁而家咧唔系啦，而家你啲车成日都整啲咁样嘅 K 卡细 CC 啊，又咁好，而家就唔系啦， 系 直情系行出街就冇位。要行就塞， 你有张良 一停就抄，问你点算真系嗱。咁所以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嘅，即系有冇经历过而家改咗例之后嘅牛肉干情况啦、嗯？如果你系嗰啲咧长期违泊分子，有冇苦衷嘅咧？系咪头先我哋几个讲嗰种咧，即系为咗避免个车位啊、刮花啊诸如此类咁样啦？好啦，咁今日咧亦都有第二个话题咧，其实之前都讲过噶啦，但我见到又有啲 我哋未讲过嘛， 系啦，讨论区都有人再提嘅，佢就话咧。嗯，可唔可以咧？叫啲同事唔好太过老讽咧，当我系司机咧，一定要咧兜到佢去佢屋企咧，点对点咁仔咧。咁啊，总之咧，事完咧都系话啲同事大家放工啊、食饭啊或者咩 happy hour 之后咧，就话喂，可唔可以顺路车一车咁样？但系个顺路咧，其实系讲紧东同南嘅分别咯，系、 哦、 啦，即系或者可能咧，即系你可能喺旺角饮完嘢之后咧，佢希望你兜佢翻去咧钻石山咁样嘅。 你哋真系 咁顺唔顺路啊？ 呢 个 呢啲咧渣斗啊！我哋见到嗰啲有车嘅同事啊，佢好进取嘅。 嗯， 佢就有一句地铁站边个边个， 系啦， 举咗手先话到明地铁站， 讲到明个地铁站啫，系冇错。咁啊啱数噶啦。咁佢就话即系最怕啲人咧，就系会系咪都上车嘅。嗱，你一阵间大家可以讲下，因为嘅时间唔够啦。你有冇遇过呢一种嘅即系顺风车同事啦吓？即系当咗你嘅车系顺风啊，直情系顺风速递咁滞。你有 一个啫嘛？ 你又讲句翻添啊？ 就系佢嘅咋，冇。 但系佢条路就比较短啲嘅，咁啊， 以前唔系咁近嘅，而且彩虹噶。 系啊，1873888啦，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政府放宽华为购买零件的限制90日，禁令延迟至8月19日才实施，期间会批出临时许可证，允许华为购买美国制零件，理由是华为需要时间升级软件和处理其他合同问题。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在北京中央电视台接受多间传媒访问，回应美国批出90日临时执照，认为对集团并没有很大意义，又说美国政客的做法是低估华为的力量，强调面对美国晶片供应困难，华为能够自行生产，不会孤立于世界。分析认为，美国放宽对华为的限制，用意是减少连累那些使用华为设备或系统的第三方，避免他们出现网络中断。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政府将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直接交上立法会恢复二读，是非常艰难的决定，必须打破目前立法会正面对的困局。林郑月娥又说，事件发生变化，有外国政府和外部势力加入，借修例事件肆意抨击内地司法和人权制度，令事件已经发展至非特区政府内部事务，而是提升至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宪制层面。中央駐港機構以至港澳辦近日發表相關言論亦是理所當然。他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強調，即使有6月12日恢復二讀的時間，特區政府主事官員仍然會繼續努力爭取議員和社會支持。一名年約12歲男童在荃灣村龍街一棟大廈四樓懷疑收衣服時失足跌落平台，男童的腳部和腰部受傷送院治理。事发在朝早8:00，现场一间凉茶铺的负责人说，当时见到有消防员由平台将男童抬往地面，见到男童受伤但仍然清醒，并且不断叫好痛。现场消息说，男童和家人一起住在一间劏房，警员事后到场带走一名怀疑是男童妈妈的女子协助调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出席活动之后，被问到输入外劳会不会易放难收，他表示现时劳工市场关系紧张，很多行业招聘困难，劳福局会和其他政策局了解行情的行业情况，又说过几月之后会有安老、残疾院舍的人手最新资料。至于安老服务方面， 罗志光话最更新嘅系评估机制，对排队轮候服务冇影响。佢话如果长者轮候安老院，仍然可以取得社区照顾服务，唔系只能够排一条队。轮候安老院期间，如果长者有社区照顾服务或家中有足够照顾，会变成非活跃个案，但仍然喺队中，有需要时可以尽快安排入宿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848点，升61点，成交金额54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07点，升19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6.4，升4.4；建设银行6.33，升4仙；盈富基金28.15，升1毫；中国平安85.45，升1毫。中国铁塔0.8，升4仙；美团点评61蚊，跌4.5；中国银行3.57，升6仙；信宇光学科技72.3，跌1毫；中移动73.45，升3.5；小米集团10.02，系升0.3。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9，日元110.19，瑞士法郎1.01，澳元0.689，加元1.343，新西兰元0.652，人民币6.903。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1,265点，跌36点。港金现价报11,948蚊，升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71美元，卖出1,275.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意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看资料和报名，2019年7月11号或之前上 yj.edu.hk 看看啦。 魏俊文凭现在接受报名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只鹿仔喺个森林嗰度乱撞，但系唔会整亲，点解呢？因为个森林就系你个心咯。 细听水花的摇篮，是你轻声的闲谈，那看不清的容颜，那人是你吧？听你呼吸声悠。 嚟到春天呢个终章啦 ，Cap 觉得春天嗰一种湿立立、阴晴不定嘅天气，就好似暗恋一个人嘅心情咁，经常处于暧昧嘅状态，于是就用咗形容遇到意中人嘅小碌撞树嚟到命题。 宁静似木偶，但看不见微微变化。 作曲填词都系 Cap 自己一手包办嘅，编曲监制咧就交咗俾 Edward Chang 加上邝子乔。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王然 Cap。小鹿撞树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I'm 尖端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 van 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辛苦啲，你先都好啊， 心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第1872388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噶，如果有关抄牌可以讲下啦，有冇 俾你人哋当咗你架车系顺风车，都好欢迎噶吓，真系。 同埋咧，牛肉干呢一嗰啲三个字咧，都大大话话用咗咧半个世纪啦。 系， 即系会唔会有人咧就谂翻啲新啲嘅嘢咧？你知唔知叫牛肉干咧？ 点解咧？ 真系唔知喎。 其实好简单。 典故又嚟啦。 唔系典故，即系我都系听人哋讲嘅，就话你好少一块嘢咧系咁贵。 接三面系咪？ 系啊，即系你即系以前咧最贵就系牛肉干噶嘛，即系做手术嗰啲咧。 哦，咁啊吓， 我真系唔知啊，真系。 系而家嗰啲咧，其实你话嗰啲咩紫肉干咧，根本就揾你老衬嘅，因为揾啲杂碎肉啊，咁咧就捞埋晒咧，然之后咧就压咗佢之后咧，以前牛肉干真系一块完整嘅肉。有埋肉紋嘅，你 所以而家澳門都仲係好做手信就係呢樣嘢， 係都仲係嗰啲嚟嘅， 都係咁貴嘅。 不過最大分別就係嗰張牛肉乾好味啊嘛，呢個都好味嘅，中間想加多個字俾佢咯。 兩樣嘢唔同嘅，呢個咧食嗰個好味，係啦， 嗰個就俾個 好味， 係啦，都係好味嚟嘅。咁啊，電話號碼18738啊嘛，順風車咧，其實我頭先最想聽就係邵尊講咧，你話噶嘛，有冇試過可以有啲哇？順風車。信到有艳遇嘅喎，系咪噶？ 试过，即系嗰阵时，你知我哋翻工啦，就好收嘢噶嘛。咁有阵时即系出于好心啦， 真系好心， 真系好心。即系我唔会话主动问人要唔要嘅。咁啊，咁啊，你住香港啊？我系啊，咁啊，信到咁冇问题啦，定系咪先？但系居然试过咧，就有一个女同事就想啫，即系我你住边度啊？诶，我又唔系好急翻屋企嘅，不如去你度坐下咁样。咁啊，我就已經突突啦，之後，唉，我都想，但系咧，我就冇咁嘅膽量帶你翻去啦。 咁跟住咧， 我話唔係唔得嘅，但系咧，你介唔介意一陣同我太太一齊出去食啲嘢啊？啊，咁啊，咁我都翻屋企先啦。 哇，欸、好主動， 咁你都係車佢翻屋企？ 梗係啦，佢係唔俾目的地你啊，你明唔明啊？ 但係佢知道咗你咁樣嘅排頭之後，佢都係叫你車佢翻屋企啊。 暗示咗話俾你聽，唔係車佢翻佢。係， 我知，係咯，係咯，佢都叫你車啊。咁都應該冇人噶啦嘛，佢都 唔係咁， 即 係 放低佢啊！ 咁就裝變翻個司機咯， 變司機咯，但係我都係一個另類嘅，即係嗰啲叫車人嗰啲噶，即係你知我哋翻工嗰陣時，我都會車阿祖啊咁嗰啲啦。 咁當然啦，好近啫。 但係我係喝佢嘅，知唔知啊？佢永遠過分禮貌啊！ 哦，係係。 你過完可以掉低我得噶啦，我掉咧隧道口得唔得啊？講啦，你去邊度係咪先？ 呢招其實好嘢嚟噶，以退為進啊！ 唔係，即係我車 可能講下講下，你就會覺得唔好意思啊，車到你翻屋企噶嘛。 佢真係唔夠桂花田，你車到去村口咧，你前啲前啲， 係啊，冇錯冇錯， 唔係再前啲。 你記唔記得？ 即係佢要前到咧， 佢攞優惠係冇免不改容 嘅。佢係要前到咧，佢個老公喺樓上抌垃圾揼到佢頭嘅啱。 喂，你有冇呢個試啊？我試過咧，有一次冇揸車翻呢度嚇，桂花田主動車我 係 啊，我車你車就去搭車。但系咧，佢車到我去轉彎位嗰度放低咗我啦。呢度搭的士易啲啊，其實我上車差唔多要落車嘅啫。 同人同命係咁啊啦，唔係啊，當你做司機嘅時候咧，你就會言得咧，你係咪就咁住樓下算數啦？即係最好跟後又落啦。但係你做乘客嘅時候咧，遠遠都希望你車到佢啦。 係啊，喂，咁啊，曾志豪咧，你譬如話即係揸車嘅時候咧，你會唔會啊？譬如話即係喺電台離開啦啊，如果咧？见到一个靓女同事喺度等车咧，你就问你去边啊？ 好坦白， 如果见到唔靓嘅同事咧，你就尽量 时运高， 系啦，望左边，费事望到佢入你。 会， 唔系 会， 你有冇试过咧？ 所以我冇乜同事可以车。 有啲人咧，入你咧，咁你喺度谂紧佢系咪想你顺风车嘅时候咧？你同佢拜拜， 我又唔会， 即系你 当唔会啦，咁样， 一系加句咯，喂，好讲啦，好讲啦，咁样， 唔使好讲啦，你直佢入你，咁嘅即系招财猫。 不过唔系噶，其实我认真嘅，靓唔靓都系其次。我咧，我人咧，其实有社交障碍嘅，有少少。当我一见到咧离远，如果我要车某一个人嘅时候，你知唔知我心里边第一个时间咧就系 谂，死啦，车咁乱， 唔系啊， 停成好咧， 唔系我依家同佢讲咩啊？如果咧，我 feel 到咧，我会谂到有咩同佢讲，譬如哪怕系话啊，佢啱啱去完旅行得啦，我依家可以同佢倾下偈咧，我会安心啲噶。如果唔系嘅话咧，我会劣噶，我会惊啦，死咯， 我 车上嚟， 我 唔知想佢讲咩 咁。呢啲咪属于嗰啲极品男人咯，即系女性主动啲咧，佢就死咗啲咯。 系啊，冇胆噶，其实 佢就 系 咁样咯。 系咯， 佢成日口花花撩人，佢冇谂过你撩翻我。 口花嗰啲通常都冇乜杀伤力噶，唔出声嗰啲先至恐怖啊。 不过如果大家冇嘢讲嘅，咪咁啊算。电话号码18738。你啦，电话旁边系边个 ？Hello，Hello， 李生， 系、hey, 你好， 你好啊，喂，风骚快云有邓少尊、罗启新、曾志豪， 系、hey, 多谢主持，多谢 系啊，点啊，有咩？你系咪俾人抽过牌啊？ 经验多啦， 经验多， 喂，系咪最近中招先？有冇真系发觉？ 最近中招，最近 系咪你搭你啊？真系咁叠上去啊佢？ 個 case 咧就唔係離台地， 係 就我而家就啱啱咁啱就喺翻嗰條街，就觸動咗我咧打電話俾你哋。 啊，好好啊，邊條街啊？講聽下先。 喺荃灣啊，西樓角街。 哦，西樓角街係。 係啊，咁咧嗰度咧個黃，我就嗰日咧就上個月嘅啫，就擺正喺個單黃線七至十二嗰啲位。 係。 咁啊啲司機梗係停一停低，咁啊有啲嘢搞下咁樣。咁突然間右手邊咧衝啊個衝鋒車咧，就即刻衝咗個三柴嘅落嚟。 係， 咁就話阿 Sir 我走噶啦，你知啦，我哋一定慣性咁講。 係啊，呢句一定 嘅。咁啊走啦，咁啊冇喐嘅，安全帶都照攬咗喺度。 係， 咁就阿 Sir 話車牌身份證。 嚇！ 咁話阿 Sir 走噶啦，即刻走，即刻走，唔好意思。車牌身份證。 係。 OK， 都冇問題，我俾你測。但係咧嗰條街咧。是已經泊滿大車，我係啱啱咧就最 last 嗰部， 係 咁佢部車咧個衝鋒車咧就有三位同事啦，佢哋咁啊有一位三柴咧就好俾面咁樣抄我架車啦， 嗯， 咁其餘有兩個咧就去衝去前面， 係 大衝去前面嗰啲咧一步都冇抄喎， 就放走佢啊！ 啲司機係離開大架車，仲叫人勸啲司機上翻車。揸翻架车走，劝走喎、 啊。哇，咁啊真系好兴喎！ 我真系好兴啊，真系兴到我咧。我话阿 Sir， 你睇下你前边放生， 嗯， 后边斩杀、啊。 咪咯，冇司机就放生、啊。 系喎，点答你咧？ 仲要我睇住佢话，阿 Sir 你睇下，啲司机落晒车，叫翻晒上车，好心地叫佢送佢走，差唔多拉埋还额咁滞。 欢迎欢迎， 阿 Sir 受咗啲屈辱喺屋企 我虽然系摆最后啫，我都男仔安全带标准噶啦。咁我话阿 Sir， 俾唔好意思啊，对唔住，我仲晒晒冧。 系好斯文，好客气。 系咯，咁佢点解释啊？有冇任何 冇答案噶啦？呢啲不定系 佢话你唔满意啊？投诉咯， 哇！标准答案真系标准答案。 咁咧就佢攞埋个即系你啲抄完牌啦，咁、后面有啲好 details 嘅 items 啊 ，terms and condition 咧就俾你睇啦。 系啦， 你照呢个电话打去得噶啦。 哇！ 咦？ 你又唔可以话佢错， 系啊， 佢又提供埋一条渠道俾你有申诉，系咪？ 其实佢个位咧。佢系咁样嘅，你唔满意啊，你投诉咯。其实咧，可能个阿 Sir 咧借啲意咧整蛊自己啲伙计。 哦，系咩？ 因为你前面叫人走放生嗰啲咧，可能系犯例噶嘛。 唔系，所以 跟住你透过投诉咧就话佢就系坚持抄我，但系前面嗰啲就放生。 阿 Sir 啱嘅，你系投诉后边个经过啊嘛，唔系投诉我啊嘛。 系 啊，嬲爆。 所以咧，可能出到嚟咧，佢系俾人赞许咧，就系佢做嘢啱。 系啊， 反而放人嗰啲唔啱嘅。 唔系，喂，老老实实话，阿大佬，我发觉咧，佢呢个做法咧，可能系冇得输，因为点解咧？嗱。佢又 執行， 唔係佢又秉公執法，因為咧一有違牌咧就抄你。但係佢兼顧人情，佢又見到其他嗰啲司機咧就勸佢哋上車先走咧。佢人情法理， 所以 兩邊兼顧啊， 所以佢咪三柴咯。 係 啊， 真係。 咁我話阿 Sir， 即係咁樣，我都即 係 我都奈你唔何啦。 咁可能阿 Sir 個 quota 啱啱去到你嗰度咧夠啊。 系啦，可能就够咧。 系啊， 因为三柴通常都冇得升嘅，体谅下佢啦。 哇，针公猪真系你，但系你嗰条西楼角街咧，你系拍嗰啲地方有冇直情写埋个牌嗰啲咧？咩不准停？ 有黄线嘅，我知道抵死嘅，我知道。 唔系，即系佢系咪写到明话不作警告就马上拖咩抄牌嗰啲嚟噶？ 冇嘅，唔系 嗰只， 唔系嗰只虚线嗰啲。 但系如果唔系嗰啲嘅都。唔可以有咁样嘅机会嘅咩？又真系， 咁然后你最惨我最后一步啦，睇住前面好似小学生，我留堂前面啲同学仔去放学， 嗯， 咁你咪好 up 咯。 不过我上次见过有一次咧，同你差唔多嘅，咁我喺屋企楼下嗰度咧，但佢距离咧就远你少少，点样远法咧？就对面马路，咁咧因为你对面马路，我呢边咧就系即系。直情系动咗个牌嗰只咧，就系话咩不作警告就会抄牌咧。咁咧 红色噶嘛。 系啦，咁咧开头我唔知嘅，我哋全部啲车泊咗喺度嘅时候咧，咁啊梗系落去买宵夜，冇嘢啦。咁梗系啱啱咧就有个冲锋车走咗咯。咁我哋即系好衰嘅啦，梗系话，唉，咁走咗咪泊得咯。咁啊停咗喺度啦。咁咧佢就一个回旋处咧就兜咗去我对面马路嗰度，然后咧我就见到咧佢就抄咗对面马路咧有个师兄，佢系好衰唔衰？佢系衰少少嘅，佢泊咗巴士站啲尾 水位嗰度， 入咗少少出嚟。 系啦，佢派咗喺嗰度。咁跟住咧，我哋喺度派嘅时候就见到个阿 Sir 抄佢牌咧，然后我哋隔住四条行车线嗰个对面马路咧，都见到个师兄咧系咁望住我哋，只手喺度指指指。然后个阿 Sir 咧又不停喺度同佢讲嘢，听唔到佢讲咩啦。但系我哋自己填翻啲对白，我就话：喂，阿 Sir， 对面成条街抄，你唔抄佢嘅？我相信阿 Sir 个对白应该话：头先抄咗啦，佢哋而家后嚟嗰啲，我哋唔会再翻偷嘅，真系。 不赞啊！我边个而家佢哋嘅 EQ 真系高啊！ 哦、高 是是高，真系相当佩服啊！嗯、香港多啲你啲咁嘅市民一流。 我就唔想我哋即系叫衰咧，叫滥炒嘅。 系啦， 要公平， 值得欣赏啊！ 我最后嗰步啫，但系你即刻企啊！我右手边我个枪割咗两下，咁然后我就献身啦。 你真系献身啊！ 前面我嚟， 但系前面嗰啲。啊！上车啦，走啦！ 不如咁啦， 会唔会系靓女司机啊？嗰啲 唔系你咁样谂啦。 你都要估中喎， 你 系真 系 靓女司机啊？ 一个师兄 一个 师姐喎， 唔系嘛？ 唔系嘛？人情嘢好难讲嘅。 唔系我系话点解阿 Sir 眼光咁独到嘅？ 呢啲系雄性动物对雌性动物嘅优惠，唔好讲嘅。 系啦，你唔好嬲啦，你系成为咗咧杀一儆百呢个成语里边咧个一啊！杀完一之后就警其他咯，真系。好啦，喂，多谢你电话。 系 啊， 多谢， 拜拜。 喂，你有冇试过鉴生抄啊？ 点样鉴生？ 咩叫鉴生抄？ 我有一次嗰阵时咧，僆仔嘅时候咧，拍翻屋企啦，拍紧啊，夜晚黑啊，拍紧车啊， 系。 咁咧，跟住咧，咁嗰陣時嗰啲防盜咧，咪要將個面板咧，嗰個 HiFi 嗰個攞出嚟嘅，即係可以攞走，即係攞走埋個面板，擺落盒度先拎 走。 我喺度整一整個嘢咧，跟住阿 Sir 過嚟，我坐咗喺裏邊。咁嗰個係標位嚟， 你咪入標啦，即係因為 抄牌。但係個問題係，我啱啱拍低嘅車啫。 係咯， 佢就嚟抄啦。跟住我阿 Sir 做咩？佢話：我睇咗你喺度搞咗好耐，我咩搞咗好耐？我啱啱到咗。唔係，我睇你搞咗耐。跟住後邊有一個司機咧。走嚟讲咯，佢话唔系喎 Sir， 啱 啱到 嘅 啫，你咪咁样抄嘛，跟住佢就冇抄咗。哇！ 但佢本来想啊， 嗰时已经夜晚十点几， 有人证啊嘛， 系啊，佢想鉴生砌，真系离晒。 哇！真系 ，OK， 好再听到个电话啦，17388，你边个 ？Hello， 陈生， 你好， 你好，陈生， 风吹快活人，系。 你好，小朱。 系你好， 系你好， 志豪。 系你好。 我想讲下咧，其实依家抄牌真系乱抄喎。 系啊，点讲？点解？你好似揸紧车，你小心啲话。 唔系，我停咗喺度嘅。 系啊，佢都话乱抄， 叫你小，佢叫你小心人。 系咯，叫你小心啲。我嚟讲嚟听下先。 我都系专业司机嚟嘅。 系你好。 我咧就好少俾人抄牌嘅。 系。 咁我應該三年都冇俾人抄過牌嘅啦，已經。 呢啲係 touch wood 喎，你摸下木頭喎。 我話俾你聽， 咪咯，好邪 噶。 係，好繼續。 咁我咧今個月嘅11號咧，我就喺新蒲崗嘅。 係。 咁我啱啊，咁你知人梗係要去廁所噶啦，咁樣。 係。 咁我嗰條街咧就有個公廁嘅。 係。 咁我停正喺公廁樓下噶啦，不過要上一層。 係。 咁好啦，咁我 新蒲崗嗰啲車好多亂泊嘅， 係。 唔係嗰度係嗰行係， 嗰行係 不嬲都係咁，即係去廁所全部包到齊。 阿司機大佬，如果你都停低車咧，你可唔可以唔好用藍牙，用翻揸住電話得唔得？係啊， 好，你等等啦。 靚仔好多你把聲嚇，係好。 哦，原來藍牙會咁， 會嘅會嘅會啊！嗱，你睇下㗎，佢就唔藍牙啦，拍下靚翻啦而家。 係 就去咗廁所咁落嚟啦，咁啊冇嘢嘅其實咁啊。咁啊谂住走噶啦，其实咁啊，咁我又咁嗰时四点啊，其实我饭都未食嘅。 系， 咁我见到对斜对面有个面包铺， 嗯， 行过买个面包啦， 买两个面包， 嗰两个面包值320啦，唔好讲啦， 系啦，咁啊出嚟就见到佢抄紧咯， 系， 咁成条街车得翻两部， 系， 就我嗰部同另外一部咁样， 系， 咁有个沙展带住两个人抄嘅，嗰个沙展就企喺度翘住双手咁望，咁我行到埋去，我话阿 Sir。我都要食饭，我都要去厕所噶咁样。 系 咁我跟住话我直情摆喺公厕侧边噶咯，已经。 吓 咁你都唔等一等嗰少少时间咁样。 系我点知你系咪大便啊？ 咁都要去噶。跟住你知唔知嗰个 Sir 同我讲咩啊？ 讲咩？ 佢话冇噶啦，你见唔到我冇办法噶啦，咁样。 你见到我唔好运啊！ 佢见到你定见唔到你啊？ 见到我哋唔好运， 见到你系嘛？ 我见唔到佢，你见唔到我冇办法噶啦。 系啊，因为佢话净系见到你架车，见唔到你个人，就即系想俾机会你都冇啦，咁样。 即系我想讲咧，因为以前嗰啲咧，通常如果即系 有啲人情味啊，系嘛？ 但系公厕嗰啲咧，佢会伸只手喺你个车头度。 系啊，会噶。 感受下，喂，你嘅车系咪仲兴合合嘅咁样？ 系啦，仲热嘅佢就有机会就等你一阵先啦，可能你都啱到啫。 我心谂，哇！我买面包都唔使一分钟，跟住就多咗320蚊嗰个面包， 好贵啊！ 喂，而家我想问一下咧，即系我都好少俾人抄牌，因为我好少揸车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宁愿佢抄你定系闹你咧？ 佢。 即有啲系闹完你就放你走， 系啦、啊，即系我 基本上会嘅，佢会系咁样嘅。 即系我年几前咧，我试过一次咧、啊，就喺嗰啲新嘅屋邨嗰度咧，就停低咗，佢黄线嚟噶，我去买一样嘢，即 系 好紧要嘅，买一买就上车。 O、okay、K， 跟住有个阿 Sir 走嚟，即系啲老老地嗰啲咧，你知咩用牌车？我知咁啊，你知唔知抄你噶？系咁闹啊，跟住然之后咧，好似 七情上面噶， 佢嗰个样咧，我就系基本上咧，不过我系倾，才不过 我啲 lift 水嘅咧， 我系想话 豪啲俾佢， 你炒落咪，但我惊咧，如果你咁样咧，可能佢仲谂 搞得你 系啊，唔系佢等咧捉你去验车噶啦，可能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死地，可能佢就系等于即系有阵时咧，嗰啲人话巴士司机你入少两毫子咧，佢就闹到你死，使唔使啊？咁佢可能就我等咗好耐。 喂，唔系喎，但系如果我经验咧，佢闹得你咧就唔抄你噶咯。 系啊，我都系咁睇啊。 系啊，我有一两次咧，佢就唔系抄牌嘅，即系总之可能你系即系交通里边咧违例，唔知系咪设咗阴影线啊，诸如此类嗰啲咧，佢截停你架车咧，我有两次经验都系咧，佢嚼到你几咁凶啊！你知唔知头先咁样你唔可以过去噶？你个牌点考翻嚟？跟住你即刻晒冧啦，一句都唔觉得佢话。你下次唔好啦咁样，哇走得甩嘅，但系如果佢翻到嚟嘅时候，佢话 我哋咪 头先你见到啦，阴影线啦吓，系咯，咁啊缩时车牌， 系 我又走唔甩啦， 都未必噶。嗰次我俾个阿 Sir 入我咧，你知嗰啲手势咧，个个唔同啊嘛。究竟系入你叫你行咧，定系叫佢过嚟咧咁样？ 吓， 咁佢嗰次即系中咗快相啦咁样。 系， 通常你都会过去 嘅。入我过去，我行过去，一搞低枪，你知唔知佢闹我咩？ 做咩？ 你使到个埋，你想车死我啊！你入我过去， 做又死，唔做又死。 你撞埋去唔同啊？ 系 咯。好，再听另一电话先。多谢头先嗰位师兄啊。好，系下位听众林生。 系你好啊。 你好啊。 系我苏发源，我姓林噶。 系 你好。 啊，咁我想分享下一次违泊嘅经抄牌嘅经验啦。 OK OK。 嗱，咁我哋系做啲客货车司机嚟嘅。 系。 咁啊，多数都系单口做嘢噶啦。 系。 咁一次咧，我接咗支 order。咁又去呢個蘭桂坊嘅，係啦。咁我喺一去到蘭桂坊嘅時間，基本上我一停車，跟住落車啦，幫個客開個車尾，等佢落貨啦。係，跟住後面咧就有架啲有個警察啲鐵馬就衝埋嚟，閘住我喺我個車頭度。 嗯， 跟住我問佢：喂，咩事啊，阿 Sir？ 啊，喂，違泊喎。 係， 跟住我話，跟住我咪話：喂，阿 Sir， 咁就咁。嗱，依個位又唔係禁區時間，又唔係雙黃線，冇劃線，乜都冇嘅。 嚇！你違泊咧，係咧？ 係我個人又未落車，咁我點算違泊咧？ 係係係。 嚇！跟住又同佢喺拗咗一陣啦。咁啊，佢就係話：我見咗停咗去喺度好耐咯。我話阿 Sir 停咗喺度好耐，我都未落車啊，係咪先？ 呢個係咪關鍵位嚟咧？即 係唔係 停車停泊車？ 你停咗喺度，咁你即係泊低架車啦。你明唔明啊？ 系咯， 我系啱啱停咗架车，佢就已经闸埋嚟，可能车都未准备落。 吓吓吓！ 啊，佢已经闸埋嚟啦。 系， 即系话我啱啱停车，咁你闸埋嚟，咁我又点算系泊车咧？我最多系停车嘅啫，系咪先？ 系。咁跟住咧？ 跟住咁啊，喺度除咗阵，因为前面其实有好多啲私家车啊，啲其实都系喺度嘅。即系我话阿 Sir， 嗱前面嗰啲泊咗喺度好耐啦，嗰啲就叫。嗰啲系叫泊車啦，我呢啲叫最多咪叫做 停車等候， 係啦，跟住喺度拗咗差唔多5分鐘， 係， 跟住後面就有一個有對衝鋒車咁樣過嚟，跟住可能有個就比較大少少嘅阿爺啦，跟住落到嚟，佢問咩事，咁我咪原原本本咁講翻出嚟咯， 嗯， 啊，跟住佢都話 走唔走得甩先， 最後走得甩嘅，咁我。最后我系走得嘅，跟住个阿 Sir 就话：，咁我伙计见到你泊车，咁你泊车就属于违例泊车啦。 系系系。 跟住咁我话：，咦，阿 Sir， 如果系咁样，我停车就叫违例泊车。咁、 啊、 我话：咁啊唔紧要嘅，320、450，我照俾你，冇所谓嘅。你要 你喺整个过程里边有冇入个后波啊？ 真系冇啦。 即系你净系就咁洗埋去。 系啊， 嗰路边嚟嘅。 路边嚟嘅。 咁、其实你唔啱啦。咁你唔係停車喎，你係真係洗埋佢咁咪叫泊咗車㗎啦。 但入後波咁代表咩？如果 你係有入後波，係有一條路去入嗰個凹位嘅，咁好明顯係泊車啦，係咪先？ 但佢冇咯，就係。 但係佢而家係前，你前面唔行得㗎嘛，有車頂住你㗎嘛。 我路边嚟噶嘛。 唔系我怀疑你前边系有车顶住你噶嘛。 即系你走唔到嘅。 系啦，即系你系拍埋去咯。 第一摄个头埋去咁解。 系咯。 唔系我怀疑究竟可能喺警察条例里边咧，或者交通条例系咪冇停车同泊车嘅分别噶？ 我可以讲俾你听，因为我朋友系即系曾经读过嘅，即系警察嚟嘅。医科咧就系好弱率大过啫，即系冇明显性确定嘅，即系都冇书面上字啊写明系点样为之叫泊车，因为叫停。所以咧，你認為個人 adjust 呢樣嘢係啱唔啱嘅？ 即係我哋話齋停拍啊嘛，你唔拍點停咧？ 你知唔知道啊？我啊聽過嗰啲case 啊，譬如咧咪有個叫雙白線，你咪要停車嘅。原來個阿 Sir 啊可以望住你啊，見你停低咗，但係你 陰你啊， 但係你只係著咗俾你燈， 係， 但係跟住你一放俾你燈就行咧，佢都可以話你冇停車啊。原来真正停车定义系要拉手掣，而放开咗俾你，等佢睇到你拉个手掣啦。 系系系。 咁然之后咧，再放手掣先叫停车。 系 几多人 有听过类似嗰啲啊？即系嗰其实可能喺呢个马路上面咧，系好古怪嘅，好多嘢真系。好啦，多谢晒呢位司机大佬先啦吓。喂，时间差唔多，啲网友咧全部都系嗰啲喊晒口啊，依依不舍啊。 唔紧要嘅，用翻大台嘅方法咯，你哋抗议咯， 系咯， 系咪写信去抗议我哋做多啲咯？ 我好难做噶，我今次攞人情价翻嚟噶咋？ 唔系，啲听众话唔系要罗启新，佢话要小芝麻就够噶咯。系啊，佢话罗启新唔翻唔紧要，小芝麻。 听众冇讲过， 咁小芝麻攞价咪易啲啊？ 五个麻甩佬做啊？ 系咯，马兰奴啫，佢话。 佢翻田喺边啊？ 系啦，佢扮马甩佬咯。喂，你用小芝麻攞价会唔会易啲啊？叫 cut 神唔使翻住咯，得唔得？ 好难嘅。 系咯，阿邵尊啊，就难啲啊。 唔同啊，我 水电煤开始而家扯住佢噶啦。 系啊。 见佢呢几日咧开始讲啲嘢越嚟越离谱啦，真系咧开始勒住佢噶啦，真系。 即系俾家伙你。 系啊，真系。你知唔知佢好惨嘅？每次一走咧，佢就要 send 嗰啲信息咧，话我哋仲要开会啊咁样咧。 大佬，佢嚟呢度心理治疗噶。 系啊。 佢唯一三个钟头冇人烦佢。 系啊，我唔知几开心。 廿几年冇见，罗启新觉得点啊？ 唔复机添。 系喎，廿几年冇见佢觉得点啊？ 因为唔开一声啊，知唔知 啊？系啊，几好啊。 其实我哋变咗系嗰啲咩叫做旧伤好。旧相好聚会， 唉，冇办法啦。 系咯，咁应该你哋俾翻钱我， 系咩？唔紧要， 旧与新之治疗法，几开心啊！多谢晒先，有机会再玩个， 拜拜， 拜拜。